早晨，早晨，各位，今日系2024年嘅6月21号，农历嘅咧5月16号，星期五嚟嘅。开开心心，时间又过得真系快啦！又系时候到星期五，听日唔知大家咧使唔使翻工翻学翻学嘅？咁但系唔紧要，无论使唔使翻工翻学都好，今日咧都相信系一个好好嘅开始嚟嘅。不过要注意啦，今日嘅天气咧就会比较酷热嘅，因为而家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如果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就记得带定支水喺身，随时随地都可以饮翻支水，凉一凉啊嘛！ 晨光每日一格， 相信每一个人都想成功嘅。咁有冇谂过成功嘅要诀系啲咩咧？做啲乜嘢先至可以成功呢？最近睇到一篇一句说话，应该话。呢一句说话咧，就系嚟自话俾大家听，就系成功原来系嚟自于取代，即系咩意思咧？佢就话假设你有啲唔好嘅习惯，用一啲好嘅习惯嚟到去取代嗰啲旧嘅习惯、唔好嘅习惯，譬如就系你抽烟嘅。尝试一下用水来去取代抽烟，经常觉得无所事事的，尝试一下用学习取代无所事事，可能会有很多顾虑，成日想很多的，你不如试下用行动来去取代这些顾虑，甚至乎是有抱怨的，我哋尝试一下用感恩之心嚟到去取替抱怨，成日都碌碌碌碌碌电话嘅，尝试一下用充足嘅睡眠嚟到去取替呢一个行动，又或者经常责备人嘅，尝试一下用责任心嚟到去取替责备。想成功咧，其实当中都有好多唔同嘅改变，甚至系取替一啲旧习惯。开始咧嘅时候一定会唔习惯噶啦，甚至乎你觉得哎呀唔舒服添，可能会觉得好辛苦嘅。不过正正就系因为经历过呢啲事情，苦过之后，就可以尝到有甘嘅味道。而且在之后成功了之后，你会更加珍惜你那时所有拥有过的时光。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想走向成功之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而其中一个就是取替。 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幸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都大悟大彻，将苦咽的升华，等 消化学沏茶，只供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半生竟在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木问什么正巧也不觉，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便衰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行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那一家，那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咽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当睇清世间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珍惜淡定的心境，苦过后更加清，难搬过去亦无味，但有领会留下，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你年轻不会洞察吗？到大悟大彻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坐拥晚霞，我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 朝头早有呢首歌送给大家，苦瓜。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时间又是同大家睇下新闻嘅时间。卫生局就宣布咗啦，由7月15号开始将会试行两项的新功能。这两项的新功能就是在医健通里面的，就是为了配合跨境医疗协作。这个医健通不知道大家开始了没有呢？在7月15号开始的两个新功能就是跨境健康记录以及是个人资料夹的新功能。咁即系啲咩咧？就系可以将你以前睇过嘅一啲嘅睇病嘅记录啦，亦都系自己一啲嘅个人资料咧，就可以输入去。然后当你喺其他地方嘅时候睇医生咧，你就可以攞个医健通出嚟，就会有个电子健康记录，就可以俾到个当地嗰度嘅医护嚟到去了解得到。哦，原来你之前睇过咁样嘅症状嘅，你有一啲嘅咁样嘅药物系唔食得嘅。咁而之前咧都有讲过，就系港大深圳医院咧都系可以用到长者嘅医疗券。咁所以如果想去到港大深圳医院使用呢个医疗券嘅长者咧，亦都可以预先喺医健通申请过去三年存放喺医健通嘅电子健康记录。咁而长者嘅屋企人，即系照顾者， 亦都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的照顾者功能为长者申请的。咁当核实咗个授权之后咧，长者嘅医健通入边就会收到档案二维码同埋密码二维码。咁只要医护人员扫咗呢两个二维码咧，就可以开启并且咧系睇到入边嘅健康记录。咁就方便佢哋咧去帮长者嚟到去诊断啦，同埋治疗嘅。新聞都有话啦，佢话如果呢个经验系成熟咗之后，亦都会安排之后咧会逐步去扩展其他大湾区入边使用长者医疗券。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系个人资料方面啦，医健通嘅用户咧可以用到佢喺唔同途径去攞得到医疗相关嘅个人记录。咁所以当你去其他地方去求诊嘅时候，亦都可以开翻嚟睇，唔怕自己唔记得。甚至乎，哦，我喺一啲授权嘅医院睇完医生，翻到香港嘅时候，唔记得咗嗰个药物系咩名添，或者唔记得医生讲嗰样嘢系代表啲咩添。唔紧要，有咗呢健通咧，有咗呢个医健通啊，咁就会唔怕唔记得。新科技的确帮助到大家的，特别是照顾者，我觉得。因为照顾者有阵时未必经常记到那么多东西。咁所以在一些危急情况之下，甚至乎紧张的人都会有错漏。可能会讲漏了一些的病征啊。又或者不记得了一些不吃得的药啊。咁而家有咗医健通咧，我就觉得好方便啦，方便到长者之余，亦都方便到照顾者。系有一啲特殊情况之下，都可以令到佢哋得到良好嘅医疗诊断。咁所以如果你身边屋企人有长者嘅，就可以喺7月15日开始就帮佢去申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资讯想知道的话，亦都可以上翻医管局的网站，又或者打他们的电话来去询问的。既然有了医健通，我们都不要去错过这个新科技，因为这个医健通是帮助大家的，所以大家都要好好来去运用它。如果唔系，就嘥咗政府一番心意啦。 转走。Don't you look at your girlfriend？ 仍无动作就要走。Hey, when I text you say good night, why only reply? It's all right. 只要不懂你 ，but you don't know。别装逼话题 ，Pay attention. I'm sure every day and night, more more more more， 请放心。Yeah yeah yeah yeah， 要笑就着泪 ，Pay attention。 来自 FIFA 的 Topic Cur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又到星期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出去放松一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去处，在元朗的。咦，唔好听到元朗就以为咧，诶系咪好远噶？唔系噶噃，佢呢一个咧西铁站去到嘅，去到之后咧行几分钟就到噶啦。喺边呢？就系锦上路嘅红砖屋啊！唔知你有冇去过啦？红砖屋咧，我之前都有去过几次，因为都喺屋企附近嚟嘅。其实红砖屋的顾名思义就是用一些红砖砌成出来的，都是属于锦田一大特色的打卡位，所以大家如果去的时候可以穿回漂亮打卡。不说不知道，原来红砖屋前身是蜡烛厂来的，现在就改了为市集，它是周末才开放的。咁入边有好多嘢睇噶，总共系有50间嘅各式各样嘅特色嘅小店，好似有一啲嘅首饰店啦、服装店啦、手作店啦、蜡烛店啦，甚至有一啲嘢食啦，可以喺嗰度食嘅。你唔好以为入边嘅店咧系咪就系咁简单啲首饰店啊、服装店，唔系，有好多古着店添啊。甚至有一啲咧系自己亲手做嘅。木的凳啊、台啊，你都可以在那里买得到。而那边呢还有10幅很漂亮的壁画，可以给大家着靓去打卡。而那些壁画呢还是由一班的义工和学生来去合力完成的，一起画出来的。所以如果大家冇嘢做嘅话，想吸下新鲜空气，又想食下好嘢打下卡嘅话呢，就不妨去红砖屋西铁站锦上路 B 出口，步行8分钟就到㗎啦。 手机声划破清晨，提示我即刻反应是责任。大个女明明该手起不忿，但我偏偏气愤。WhatsApp group 里太多人，胡乱去讲三讲四，令人烦。立限似狂音器，再播放歪理，吞声忍气太荒谬。讲真，早已受够。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每位倾偈计，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 ？I say OK tonight alright， 得体态够全日制。不胜负荷够中关闭，聊与聊再归位。深呼吸踏上征途， 谁让我忐忑的虔诚只不越界的我不要勒索的不了开始适应我音调空间比较重要一语不发可以吗可以别打扰我吗拒绝我会委屈拒绝我的心太拥挤不要催促我可以吗不舍我的真爱安慰得体态度全日制方法照即使很失礼应受大众其实我有所谓啊 sorry 我不是 Siri 来自陈明喜请勿打扰模式这个时间听听六点半的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资助大学出年起连续三年加学费平均每年加 5.5%。资助全日制学士学位研究院修课和研究课程 ,2025-26 学年的学费会加到44,500元。之后两年学费分别是47,000元和49,500元平均每年大约加2,500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强调加幅温和学生是负担得起。他又说加学费和政府的财赤无关暂时目标只是加三年三年之后未有计划再加。政府发言人说助学金和学费贷款额亦都会由 2025-26 学年起调整。教育局说未能够就成本收回率几时达到18%定下具体时间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越南的国事访问他离开之前举行记者会说根据俄罗斯和北韩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俄方保留向世界其他地区供应武器的权利所以不排除向北韩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又说这个是西方向乌克兰供应武器的后果。普京又说南韩无需要对条约感到担心因为俄方只会在北约是只会在北韩受到侵略的情况下对北韩提供军事援助。他又警告南韩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将会是一个大错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俄方将会作出相应的决定。智利发生两列火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两个人死亡九个人受伤。中国驻智利大使馆确认伤者中有四个中国公民。事故发生在当地星期四凌晨一列货运列车和一列搭载测试人员的客运列车在圣地亚哥首都大区南部圣贝尔纳多市相撞撞击导致货运列车上两个人死亡客运列车上九个测试人员受伤伤者已经送院救治。智利检方人员说客运测试列车未能够及时收到货运列车在同一轨道上行驶的信息而在撞击发生前客运列车测试人员向货运列车发出警示并且转移到列车尾端减轻了撞击的影响。智利国家铁路公司说将会调取列车运行监测数据协助查明事故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青年运动大本营。 我细个有阵时去睇片，见到啲姐姐嗰啲好型咁，跟住谂下呢个咩嚟噶？呢个咩嚟噶？然后就认识咗排球呢个嘢。 我都系由二年班开始就接触打排球啦，接触咗排球之后就净系玩排球一样咯。咁去到而家，今年就系第九年去打排球啦。 更多有关青年运动员嘅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青年运动大本营》，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土生土长的极地摄影师分享在地球上最偏远最严酷的环境中工作有什么经历。 首届中华文化节已经开始，一起看看有什么精彩节目， 还会送上香港国际龙舟赛的精彩亮点。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系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六点三十六分，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6%。注意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好，这个时间除了有 Vicky 之外，当然是有小白在这里的。小白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 ，Vicky 好， 各位好。 系啦系啦系啦， 好似以前翻学嗰啲咁样。老师早晨咁样嗰啲，不过咧，如果喺朝头早见到身边嘅人，无论你识同唔识都好，如果你会同佢打声招呼，早晨唔该，其实会系一个好嘅开始嚟、 啊， 一日整日啊，我意思系 我去即系揸车翻嚟之前啦，咁我攞车啦，咁我住咗村屋嚟噶嘛，咁都会见到已经有人放紧狗噶啦，咁咧都同佢哋打声招呼咧，其实可能有啲真系好生面口嘅，唔识噶，但系佢哋即系大家就系因为咁样会多咗招呼咧而。慢慢就會認識對方咯，唔打一句招呼嘅點認識呢？ 又啱喎、啊，我自己咧有陣時真係唔熟嗰啲咧，我又未必出聲，但我起碼會微笑點頭。系啦，即系未必个个会咁，因为有啲你见到对方可能已经尴尴尬尬，你嘅双眼已经对望咗、哦，对望完之后， 只要你唔尴尬嘅系咪？ 尴尬就系 咪系咯？我都好少尴尬啦，而家。认真，我都好 够厚系咪啊？ 唔系够厚， 其实都厚， 我觉得系体化咗。 我想话，我都想问一下你，即系倾下呢样嘢。 我啲磨砂嗰啲， 唔系啦，真系啊，面皮啊，即系你见一啲唔熟悉嘅人， 哦、 你嘅面皮厚唔厚噶？ 系啊系啊，上嗰个面皮。是啊是啊冇啊，冇嘢噶。 我都冇嘢噶。 系啊，冇嘢。唔系嗱，我唔可以用面皮厚去形容，系我哋个人友善。 俗语啫，系 友善。 系 系啦，我哋友善到一个位咧，就系所有人我哋都觉得系 welcome 嘅，所有人都喜欢嘅，咁咪唔会有尴尬咯。 系啊，我都觉啊，同埋如果你能够有一个开放嘅心去同大家倾偈，你要表达俾对方知你系愿意同佢倾偈嘅，而你同佢倾偈咧，唔系为咗啲乜嘢噶，系纯粹真系可能系。 系啊。 冇特別原因， 我尋日去藥房排隊，我先同前面嗰個阿叔喺度傾偈啫嘛，即係因為排隊排得耐，我就話：哦，呢間鋪頭 收銀越嚟越慢，跟住就開始講噶啦，講下佢哋啲減價策略。你諗下嗰條，你諗下收銀幾慢，我哋可以傾埋呢啲啊。 所以咧，就算而家咧去超市俾錢咧，咪可以俾你自己喺部機度 自己 do， 跟住自己做曬所有嘢。 誒、哎，我又會自己 do 喎。 哦，係咩？ 系啊， 我呢个反而我又会继续排， 因为快好多嗰条队。 咁睇下赶唔赶时间啦。如果好赶嘅，我都会用嘅。但系如果我真系唔赶时间嘅，我都会宁愿系俾翻姐姐做，唔系话要俾工作量佢哋啊，而系好想同佢哋有交流。嗯、我喜欢同人交流。 我就系最主要，因为喺我细个开始咧，我已经好中意 do 嘢噶啦。呢个系事实。 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都 好中意 do。你唔觉得好开心？我觉得好开心啊！ 咁我细个都中意嘅，即系如果 我而家都中意啊！而家同我仔争住嚟嘟，一同去超级市场，我头又要让佢啦。 唔知点解嘅咧？ 系咯，嗬。 系咯。 我个仔就明啦，因为佢有我啲 DNA 喺度啊嘛，嘟嘢 DNA。 咁但系点解你又中意嘟？或者点解大部分嘅人系咪因为做唔到呢一样嘢咧？ 我觉得好自娱啊，即系当你喺攞住嗰个。篮咧买餸嗰、个超级市场嘅篮去到啦，跟住又逐样嘟嘟嘟，然后将呢一样嘢咧就整理咗佢，就变成咗一个嘅价钱，你可以俾钱，你可以拎翻屋企。呢个系一个过程，亦都系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几放我嚟讲啦，几疗愈嘅一个过程。 我自己咧就谂，我应该系细细个嘅时候见到啲超市姐去嘟嘅时候，因为我哋唔可以帮手嘟噶嘛。咁我就会觉得哇，好得意啊！呢样嘢点解旧嘢经过咗就会嘟到啊？又要对住嗰个 label 啊！即系呢样嘢我哋唔做得嘅时候咧，会有个渴望好想去做咯。我觉得有可能。 而家我就会攞嗰啲玩具嗰啲嘟嘟玩具咧，同屋企啲仔啊，同啲细侄女喺度玩咯。嘟完嘟佢额头嘟。 咁你应该喺手。 你冇价值。 咁都得。 冇价值。 你喺手机有嗰啲铃声噶嘛？搵个嘟嘅铃声啦。咁使乜用？ 咁我咪搞到屋企好似超级市场咁。 你系去到边啊都可以回答人嘅之前就 do， 我 OK， 我接受，我唔接受。 Anytime supermarket 啊！咩啊？我细个系咁样叫超级市场噶嘛 ，supermarket 真噶，系我所新加坡嗰啲， 因为歪歪地咁样， 唔系佢哋直头系咁嗌， 唔系但系你系听到屋企人系咁样讲， 屋企人都系咁嗌 supermarket 以前细个，系啊 ，supermarket 系啊 ，supermarket 系啊， 硬系有啲歪歪地音，因为我妹妹个未婚夫咧都系马来西亚人嘅， 咁你咪同佢讲呢个咯。 所以我知道嗰啲水草啊，点解同埋会听佢哋讲嘢，因为佢哋都识讲广东话嘅，跟住同佢哋倾偈系好得意嘅，我觉得，即系虽然又歪歪地，但系你又明嘅，咁你就会好想学下啊，究竟当地嘅语言点，佢哋会点样讲嘢？ 好多年冇 落雨咧，系落 水 啊，系啊，系啊，系，我觉得好得意。跟住最好笑就系因为咁啱咧，我 你耐唔耐啊？有阵时会咁讲噶， 耐唔耐？即系咩意思啊？ 你过唔过嚟啊？ 哦，你来唔来？ 啊、 我来自，你来唔来咁样？哦，好搞笑啊！即系我觉得，如果身边有一啲屋企人又或者朋友咧，我自己都几喜欢同佢哋倾偈嘅，因为我又系唔知丑嗰啲咧，会系好愿意乜都讲一餐咁样。我觉得喺个过程当中，好似倾紧闲偈。 一睇就知道你当人字典啦，拎住呢样嘢问人呢个点读，嗰、 那 个点读、 啊？因为我好奇心太强， 系咪 telephone？ 你唔好讲笑。我有阵时都会咁样倾偈嘅时候，电话点讲啊？咁好奇心太强。今日咧又唔系想同大家讲下关于言语嘅事，不过咧就系想同问一下小白，就系你自己平时即系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你点睇关外座嘅咧？ 关外座，我就唔敢坐咯。因为香港另外一个名字即系难听啲讲叫批斗座咁样噶嘛。咁、所以咧有阵时即系我自己我知道嗰个 rule 咧。其实关外座任何人都可以坐，任何人都可以坐嘅。就算你身体冇嘢，你都可以照坐。不过有人需要嘅时候，你咪俾翻佢坐咯，就系咁。咁但系有阵时就变咗系一啲，譬如后生仔都睇好多，可能佢嗰日好攰，佢真系好想坐，佢真系好需要关外，佢坐咗，结果又俾人闹咁样。咁好多呢啲咁样嘅误会，搞到有啲就唔知系咪笑话，有啲后生仔坐嘅时候直头挂住个牌喺嗰度，唔、好意思，我今日唔舒服，所以坐咗喺度。 好似好 系啊，所以我咧，我个心态就系、算啦，我唔坐啦，我俾其他人坐，我宁愿企，我宁愿企咁样咯，系啊。 但系我哋睇翻香港嘅文化咧，无论系港铁又好啦，定系巴士都好咧，好似啲座位永远都唔会吉咁样嘅，你有冇发觉啊？ 唔會急啊！大家中意企，大家中意坐， 大家都 一把握機會就會坐， 係啦，一把握機會就會坐。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去其他國家去旅行嘅時候咧，特別係搭地鐵啦，即係佢哋當地嘅地鐵啦，我係發現咗一個現象咧，特別嗰次去歐洲咧， 有凳冇人坐， 有凳冇人坐， 係啊， 好多人都企， 嗯， 甚至唔係特別話係關愛咗喎。 其實企都幾好啊，我覺得係啊，我都唔係一定堅持坐嗰啲嚟。 係啊係啊，我自己都唔係啊，甚至乎你教小朋友，你會點樣教啊？其實我都想知 道，即係關愛座嘅問題。 係啊， 關愛座嘅問題，我咪同佢你讓俾人坐啦， 嗯， 你行得走得跑得跳得，你梗係讓俾人 坐。佢有冇試過話啊？我今日打完波啊，好攰啊，可唔可以坐啊？ 冇喎， 都冇嘅， 都冇喎。 所以都係寧願讓。 不過有陣時候，如果同佢搭地鐵咧。是有人刻意讓俾佢， 嗯， 然後我就同佢講翻話，你唔需要坐噶啦。不過真係太多人， 你會唔會問佢係提你即係你係教到就話唔好坐啦，定係還是你會俾佢自己決定啊？ 我會同佢講先選擇唔好坐，因為我都係同你一樣，交通工具我覺得係唔需要一定坐嘅， 嗯， 同埋香港其實真係好細，好多地方老實講你坐幾個字都到啦。咁我覺得又唔係話即係我哋如果仲後生嘅。或者小朋友嘅又唔係攰到一個點，你真係要一定要坐。咁不如可能有好多人佢想坐，不過見到有人喺度爭嘅，佢就唔好意思。咁我不如我有力嘅，我咪企喺度等其他人自己去到，因為我唔想刻意讓俾人啊嘛。刻意讓俾人都令到人唔好意思啊。 係啊係。 咁你不如你自己企喺度，個位吉咗啦。中意坐嘅人就坐啦。 嗯，點解會問你關於關愛座嘅事呢？係因為其實關愛座咧喺近年都好受爭議啊，即係無論係香港又好，其實唔同地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爭議。咁，呢個爭議咧，亦都可以從中去睇到佢哋當地人嘅文化。咁我最近睇到呢篇報道就係話咧，其實喺唔同地區啊、唔同地方嘅人咧，年青人究竟點睇關愛座？嗱，首先最熟悉嘅日本啦，我哋睇日本先啦。你覺得日本嘅文化係點樣咧？ 日本啊，唔坐咯，都系， 系咪唔坐？ 系啊， 系 日本，你记得入去车厢之前咧，睇清楚地下嗰啲嘢。总之，譬如关爱座好，或者女性专用车厢咧，千祈唔好搞咁多嘢，系啦，真系唔好搞咁多嘢。我见到女性专用车厢，咋咋临走啊！ 嗱，原来咧喺日本咧，佢哋有一个咧唔希望造成别人困扰嘅文化，系融入咗佢哋当中嘅，即系佢哋就算老人家，反而唔希望咧自己被让咗添。佢就會咧話，年長嘅人咧應該都要識得佢拒絕讓座， 所以嗰啲長者就鬧翻轉頭咯。 係你做乜讓我啊？ 你覺得我好老咩？ 係啊， 你覺得我要坐咩？ 對唔住，對唔住，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係啊，我有見過呢啲嘅片啊。 哦，片， 啊、 你有冇真實你見過？ 真實就冇，應該冇咁激嘅。 係 係啦，咁但係我都知道其實佢真係長者係咪真係需要你讓咧？ 嗯， 你可能問一問佢需唔需要，佢唔需要你咪自己坐翻咯，就係、是、咁簡單。 係咁，韓國你又覺得係？点咧？ 韩国我觉得让俾长者咧，未必系因为觉得长者唔得，系因为想尊重长者。 系啊，原来喺韩国嘅社会咧，佢哋嘅阶级分明咧系都几高啊。咁所以咧，当年轻一辈咧，佢哋就算有个座位喺度，佢哋咧都惊如果佢坐咗会俾长者闹，或者俾长辈闹，咁佢哋就会宁愿唔坐啦。咁但系喺英国同美国方面咧，佢哋就会觉得自由社会嚟嘅。有需要就坐啦，甚至乎咧系会见到最多人让座系俾咩人呢？原来系俾小朋友。咁当中佢哋都好惊，就系话如果让座俾长者咧，都会有一个歧视长者嘅一个标签俾咗佢哋。 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佢哋反而咧，多数有啲长者甚至其他人咧系让俾小朋友坐嘅。咁，去到最后咧就系德国同法国啦，你又觉得系点样呢？ 德国同法国噶，唔知喎，呢两个国家估唔到喎。 系啊，比较少去接触，系咪啊？咁原来喺德国同法国嗰一边咧，佢哋就话无论老唔老都好，每一位乘客啊都要习惯为自己咧嚟到去负责嘅，有需要咧。如果你真的有需要啊，无论是长者定是后生嘅，定是小朋友嘅都好，你有需要，你主动开口问有坐坐低咗嘅人。 哦，咁好简单啦， 系啦，即系开口。 我有段时间整亲只脚嘅，男女老幼都系咁让座俾我啦。 系啊，冇错。咁所以如果今朝嘅早上你见到有人需要，就记得让座。如果唔系咧，坐喺度休息一下，或者你真的觉得自己有需要，就开口问一问可唔可以坐啦。 似乎不会中枪。 诉心事，睡在地下室那阵时，挂一双黑眼圈，努力朝着梦想是你自信的定义。我真的发现碰上了世间少有的手，觉得多幸运，愿意不计代价跟你活一生，来避我欺负，同时受我。 听过来自黄淑曼，我的受保护动物。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现在这个时间就是职场 KOL 环节。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藝協會啊總教頭啊梁志豪新年常都喺度嘅。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聽眾， 早 晨，早 晨， 早晨， 系啦。咁啊，始終都係夏天啦，係啦，無論係晴天、陰天、雨天定係孩子天咧，都係熱嘅，係啦。咁所以咁熱嘅天氣嘅時候咧，除咗有我哋講嗰啲防中暑嘅方法啦，或者係產品之外咧，咁啊去到食啦。咁啊斷估咧，嗱，我有喺唔同地方嗰度行過山嘅，其中一個令到我都幾 wow 到我嘅咧，就係、是，話說我一次喺深圳上梧桐山，咁 即係個山係唔同啲， 係啊，個山真係好唔同，同香港都好唔同，因為石級啊特別多，山路特別少， 咁唔得咯。 而且咧，山上面亦都有獎牌賣嘅，我係啊，個獎牌就係話你可以成功登山，一個獎牌紀念品咁樣。跟住咧，嗱呢個都唔緊要啦，呢個大家營商啦。咁但係。有幾多嘅小販呢，其實佢哋係喺個山上面賣嗰啲冰條。 哦， 係啦。咁你知喺香港嘅山上面咧，坦白講，我真係冇見過喺個山上面有冰條賣。咁但係我喺即係深圳一河之隔嘅地方，我就有呢一個經驗。我嗰次行嘅時候真係 wow 到我同我個隊友，哇！係冰條，跟住望一望上，望一望落。真系楼梯嚟嘅， 我哋系咪唔同年代啊？点解我成日觉得嗰啲叫雪条，点解系冰条？ 因为佢哋嗰啲真系唔系雪条嚟嘅， 即系冰嚟噶， 真系冰嚟噶， 即系买一碌水做嘅冰啊！ 佢哋嗰啲系有生产商生产嘅， 哦， 系啊， 即系我哋细个食嗰啲一条条有胶包住 的，胶嗰只咧。是我哋的 concept， 就嗰只就叫冰条啦。佢哋嗰啲系真系有生产商，亦都系有已经系一嚿冰嚟嘅。咁但系佢哋就唔系一嚿胶，佢哋系用个胶袋已经系冰咗，跟住先入胶袋嘅。所以佢哋都有个 shape 喺度咁样嘅，系啦， 真系哇， 好多系啦。咁我上次食嗰个咧就 coconut 咁样嘅，椰子味咁样嘅，系啦。我有试，因为我其实我冇试过喺行到咁热嘅时候。有冰條，我真係試咗， 即係化學冰條啦。 可能係啦， 即係味道冰條。 係啦，同埋佢哋即係行山嘅文化都同我哋好不一樣。咁但係即係令到我帶出一樣嘢，就係、是、我喺個山上面，我到底有啲咩要食呢？我喺香港，如果我喺深圳行嘅，我就知道而家有冰條啦。原來好多地方都有冰條添，即係唔係話一兩個山。咁、但係如果我喺香港嘅，你都要去到士多先有啊。士多就要挨近呢、這、一個 路面，即系 highway 附近先有。咁你山顶香港，我谂断我真系未见过有人喺山顶嗰度卖冰条咯。 我卖就应该好少嘅。 系咯， 我阵有两样想讲。 好啊， 先讲食乜嘢先。 好啊， 然后讲下营商个古仔吓。 啊， 咁我先讲咗食先。其实我哋夏天咧，你又谂住哇好热啊，佢光啃一个面包好难搞啊，亦都冇理由即系大热天时啊煮个面咁样啊。嗯、 幻想自己行沙漠噶，如果有阵时喺香港行山，我都叫自己忍耐。 咁你不如揾条绳吊住，有个妹喺度望梅日之望啦，系咪？我哋通常咧就会建议啲即系后生啲咯，朋友仔啦咁你可以事先屋企整定啲生果冰。 哦，哎，我有朋友都有咁样整过啊， 即系切。 咦，我个朋友咁啱又叫新李喎， 唔 真噶，真有冇？第二个人嚟嘅，第二个人嚟嘅，系、 哦。冇法啦，新李啲名比较普及啲、common 一啲。我哋可以试下即系呢啲西瓜啦， 嗯， 切粒咧就方便分俾大家食， 嗯。 但我系试过切条， 嗯， 咁啊雪好咗一盒之后咧，咁啊一人揸住碌就攞就系咁选，都几过瘾嘅， 嗯， 都几襟嚼 嘅。系水果冰咗佢呢个系 啦，系啦，即系我细个僆仔食过啲咩菠萝冰啊。有啲而家啲菠萝冰都有噶，不过就少啲好多。 士多都有得买， 少咗好多啦。因为而家真系好多雪糕同好多雪条啊，嗰啲就都系有得买。咁嗰啲冰条 OK 嘅，又或者系你将啲食物，譬如啲粟米粒， 嗯， 我见过有朋友仔咁样整嘅 粟米粒，跟住 系啦，就冰咗佢。咁你嚟到差唔多溶溶地咧，就冻冻地嘅粟米粒咁食。 哦， 又饱肚又爽口， 又或者又防止抽筋咯。咁你只腳想抽筋嘅時候，你就好似當嗰啲三色豆咁樣就敷佢，敷完之後先食咁樣。 嗰個係即係整魚咗啊、冚傷啊嗰啲 冚傷係啊，你啱。 即係其實好多方法都可以咁樣處理，即係凍少少嘢食啦，或者麵包就濕潤啲啦。 嗯， 因為夏天就通常都 麵包好難濕喎， 即係裏面啲醬多少少咁。 哦， 呢個我哋都。平時我就自己都係會雪咗啲嘢食嘅， 自己帶多包茄汁咯，一係凍嘅茄汁咁樣，所以先折。 我就冇咁整試過，我試下凍茄汁先。 係咯， 即係我冇諗過，你個腦咧成日諗一啲大家正常人唔會諗嘅嘢。 咁咪好咧，就多啲辦法啊嘛。 係， 辦法總比困難多。 咁點樣保住個冰條就嚇，即係唔用 雪。咁你有冰水，即係嗱冰水我都想講。我由我小學開始咧，我由細到大我都係熱底嘅。咁我就會將嗰啲汽水咧，即以前細個買樽一樽樽嗰啲咧，跟住飲完啦，就將個樽咧就拎去裝水，跟住冰咗佢啦。咁第日翻學嘅時候咧，就攞條毛巾包住嗰樽嘢。咁其實佢都一日㗎，即係小息嘅時候你扭開佢仲有好大個冰條喺入邊，咁你就可以飲嗰啲冰水啦，就唔係淨係唔係單純 聰明喎。細個嗰陣 係啊， 大下啲聰明好似還翻俾阿媽咁樣。 係啊，還翻曬。我行山有陣時都會用呢個方法嘅。 good 啊， 系嘛？ 呢个就系我哋叫嘅，即系叫heat exchange 吓，即系热交换。 明明都系好简单，就系雪冰啊！你可以将佢叫成咩话？heat exchange 系heat exchange， 因为嗰支冰柱咧就你外边有啲毛巾包住啊嘛，咁啊湿咗之后咧就会蒸发咗毛巾上面嗰啲水先 吓， 咁你个温度就可以降 keep 到嘅。 哦， 所以湿毛巾系一个好聪明嘅做法， 仲要系孭喺背囊。 系 孭住我个背脊咧，长期都系凉浸浸咯，所以我有时 我就会加多一个保温袋仔嘅。 吓， 嗰啲其实你可能中秋啊，你冰皮嘅月饼袋咧， 吓， 咁你留翻佢唔好抌咗佢嘛， 吓， 咁你可以包佢， 系， 咁你就可以做。 我惊佢溶得唔够快，我口渴啊，身体上。 咁所以我会另外有一支水， 吓， 咁你就倒翻落去。 哦， 咁啊，襟饮好多嘅。 哦， 即系因为点解咁样咧？其实我唔系好聪明，我系即系嗨过一次，但系整蛊。就冰得好实， 吓就系冇水啦，跟住 已经完全唔包啦，摆喺下边晒咧都融得好慢，因为我将啲冰 寒玉床嚟嘅师傅嚟嗰个， 因为雪咗成个礼拜啊，因为我又喂好准备嘅人嚟嘅，咁啊早少少准备咗啲，有时我都摆定啲雪在雪柜度，咁啊冰得，因为冰得耐啲咧，佢你个核心里边就实啲啊嘛，咁啊融起上嚟冇咁快， 点知今次就核心嘅外围都仲未融， 系啦，咁就。自此之後我醒啦，咁、就帶多一支水，咁啊、倒落去咧，咁就變咗可以沖啲水嚟飲，同埋如果大家用水樽咧，記住唔好裝滿曬先放入個冰格度， 係 要可能留翻三分一。 哦，因為佢一打開嗰啲水流曬出嚟啊！ 唔係啊，係滿咗之後咧，膨脹嗰、那個、即係固體會膨脹啊， 係啊， 嗰個樽咧會破啊。 啊 咁所以我留翻少少， 系， 但系可以斜放少少，就是平放，留翻个入口位， 嗯， 咁你先可以倒水入去嘛， 嗯，哦， 如果你密咗笼嘅，咁你倒咩水入去啫， 嗯， 所以我哋就有少少安排咁啦， 系，好，咁啊，袋做落袋先，咁我上山就可以知道点样有效率咁样饮冰水啦，唔该晒 Sandy Sir， 拜拜。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7:07啊！哇，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啦，咁所以都温馨提示各位听众啊，咁啊呢几日咧嘅天气都感觉得到噶啦，都系热啊，嗰种嘅热咧系闷热啦，咁啊又唔系话好多风啊，咁所以咧都辛苦。再加上咧，即係高濕度嘅時候，令到咧即係大家嗰個排汗啊更加差，咁所以咧而家相對濕度85%，咁大家都要注意住補水啊，呢啲各樣嘢係緊要啦嚇。好，直播室入邊咧，咁除咗有白拳道小白喺晨光第一線之外，咁亦都會有 Vicky 啦。早晨 ，Vicky。 早晨，早晨，各位聽眾。 咁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早上啊，有阿 Ann 喺度。 早安，小白。早啊 ，Vicky。 早晨。今日阿 Ann 嘅造型係落結嘅。 似 咩？嚇咩啊？ 似咩？ 因為著咗连身裙 唔似飘零燕咩？ 连身裙 咁 样谂 过 系咩？ 系啊， 哦， 不过我系好少着啲比较鲜艳少少嘅颜色。 你 系，其实我都唔系成身鲜艳嘅， 你唔系鲜艳嗰只，但系你嗰种气场， 气场 系啊，即系个颜色就唔系好似嗰个飘零燕啊，但系咧其实就你嗰个感觉好似 系因为飘逸啲， 可能系啦，可能系啊，你系犀利嘅。即係我成棟大樓入邊咧，我斷估你都係最悉心打扮翻工嗰個。 唔好咁講，唔係，同意，同意。 可能下晝嗰啲我哋唔係見好多啊。 下晝嗰啲佢哋可能係有朝頭早 係啊 起身嘅時間啊嘛。 你呢個都係真係重點， 啊、 因為晨光我哋其實我已經4:00起身啦。咁、 嗯、 你叫我再咁早起身再悉心打扮嘅，真係對唔住啊！你留翻10:00之後，即係我自己出邊或者咩有咩 job 都好啦。我10:00之後先至去執翻自己眼耳口鼻嘅，係啦，個頭先見得係人嘅。 其實有諗定㗎，即係其實我係咧買 有諗定都冇力喺朝頭早嘅時候， 唔係啊， 翻嚟搞咗個節目先啦。 你買衫嗰陣咧，即係你會諗定嗰一條褲應該點襯啊，嗰件衫應該點襯。 係係 嘅。跟住咧，好即係早嘅時候咧，咁你就好趕咧，就通常立嗰幾件好啦 ，A、B、C 係咁襯㗎啦，咁就係立嗰件衫出門口。 你會唔會執定書包？唔係書包啦，而家唔講書包，你會執定袋？執定夜晚執定袋。第二日就即刻出门口咁样噶， 唔会啊， 唔会啊， 我会转袋咯，但系、哦、但其实只系 每日都会转嘅， 又唔系，即系睇下嗰日着咩衫， 衬衫噶， 我真系冇时间衬， 系啊， 即系将 A 袋嘅嘢，跟住就立晒出嚟就摆落 B 袋啫嘛， 系 啊， 都系啊， 唔好讲到咁复杂， 好彩有小白陪我啫， 陪，咦，你件牛仔褛咧最近少咗件嘅， 系啊，而家系粉红色嘅牛仔， 攞翻牛仔褛出嚟啊嘛，我哋团队啊。 我呢件都系牛仔，不过粉红色啫，晨光牛仔褛。唔系啊，因为我哋有阵时咧唔知着咩咧，咁因为呢度冻啊嘛，咁、所以就求其谂一件褛、 啊。我自己有件冬衣咯，就长期摆喺度嘅。 系咩？ 系啊，系就系呢件。 你哋有位啊嘛， 灰色呢件咯，跟住就系咁样笠咯，系啊、 哦。 有洗嘅，有洗嘅。 系咁都要洗嘅，啱都要洗嘅，系啦。诶、哎，好啦，闲话家常完成，好啦，咁啊，讲讲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系啊，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啊，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带都车多噶，大家留意翻啊。咁、隧道情况方面，暂时咧狮隧出九龙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啦，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尚算正常嘅。咁至于路面情况啦，咁先讲新界区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至到红桥咧都开始慢车噶啦，咁较后位置就系、是。 元朗公路出九龙，近住富泰村至福亨村都车多噶咯。咁仲有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至到香港体育学院咧，都车多繁忙噶啦。咁仲有啲维修啊，提翻大家嘅，咁就系咧彩虹交汇处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封闭。咁另外咧，观塘绕道嘅路面紧急维修咧，喺较早时间咧就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通往伟业街之路嘅快线咧已经解封噶啦。咁仲有黄大仙嘅龙凤街有水管工程噶，去沙田坳道方向通往圣母医院嘅支路咧暂时封闭，咁大家留意翻啦。咁所以咧暂时就系有宗交通意外，大家要留意翻啦，就系都系比较繁忙嘅道路啊，就系、是、龙翔道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站，现时有意外啊，大家咧睇下会唔会考虑转乘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啦，例如港铁啦。 咁啊有意外或者路面上面有啲嘅突发情况咧，就冇人想嘅。如果阻碍到自己嘅话，你都唔好因为咁样而鼓噪啊吓。咁、少少嘅耐性， 俾多啲忍让。 系啦，咁亦都可以好快脆就可以解决到嘅啫。咁啊，所以唔需要太担心嘅。好，咁啊，交通方面就系咁上下咯。有冇其他嘢提一提我哋啊？ 哎呀，我前排咧睇到单新闻啊，就系咧都唔好彩，有个市民咧就住喺天水围嗰头嘅，跟住就确诊登革热啊。 系。 咁佢期间咧，因为佢喺潜伏期间咧，咁佢都要翻工噶嘛，咁嗰阵。未知自己確診噶嘛，咁就有搭呢個巴士啦。咁所以咧，巴士咧，機場巴士嗰邊咧，佢都有加派人手去做呢個滅蚊嘅工作，同埋啲防蚊措施。所以咧，夏天真係大家要小心啲。係啊，又注意身體啦，同埋好多蚊患啊，大家都可能要留意屋企會唔會有啲花槽底會有積水啊，咁都要留意翻，要清潔多啲咯。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惹蚊啊。 係咁啊，其實香港咧都非常之好啊。香港嘅交通系統啊，甚至乎我哋嘅交通設備咧。交通工具啊，都已經係一個幾乾淨嘅嘅運作， 算乾淨㗎， 算乾淨啊！即係例如我喺港鐵站，我見到好多都好乾淨啦。我喺巴士上邊亦都見到，其實巴士都好乾淨啦。不過有陣時一上車嘅時候，都會見到一啲擺到明係一啲固體垃圾嚟嘅，係啦。咁可能譬如糖紙啊咁攝咗喺側邊，嗰啲就唔係關唔關清唔清潔事啦。是冇公德心的事， 系、公德心真的很重要， 好重要啊！ 因为当我上年十二月的时候咧，去了一段欧洲的时候，哇！我就即刻觉得在香港好幸福啊！点解咁讲？因为有很多的铁路月台咧。你真係會隨時都會聞到啦，見到一啲即係 poopoo 啦、wee 啦，仲要有一次我係啱啱到步嘅時候咧，咁上個電梯喎，咁你上電梯啦，你又有乜會點會諗到你會上到電梯最高？你諗住行一步就出到去噶啦、然後喺嗰個位嘅時候。竟然有好大篤 poopoo 喺度，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公德心嘅問題。咁但係我哋香港就好少呢啲問題，咁我覺得好幸福，其實係好乾淨。 我覺得真係唔係淨係香港，譬如我哋成個譬如中國咁樣。我哋嗰個鐵路系統都真係越嚟越完善，你個高鐵又成，其實樣樣嘢都運作得好好嘅。咁、個鐵路系統，大家如果去過其他地方嘅嗰啲，就算啲站咧都唔差㗎，都 OK 㗎。咁、如果你話相對喺其他地方嘅，咁即係特別外國嘅地方啦，我覺得我哋係贏好多添 啊！ 真係睇到嗰個完善嗰個好犀利嘅呢個 衞生情況都好好多，其實 好好嗰、那個意識。咁有陣時你話有啲譬如督導員喺度監察下嘅、如果你問我，如果冇咗督導員。咁又會搞到好似又咁污糟邋遢嘅話咧，我請咗個督導員喺度幫下手啊！ 同埋而家咧都少咗好多垃圾桶啊嘛，我又見到街道咧，可能開頭有好多人會唔習慣嘅、但係好似而家越嚟越大家接受咗呢樣嘢，身邊有好多朋友，無論出街又好，做嘢都好，有垃圾咧，佢哋唔係問應該話唔再係問點解仲咁耐冇垃圾桶嘅，反而係咧，我會好見到佢好自然擺喺自己個袋，或者有一啲帶咗一啲嘅環保袋啊入住佢，咁、就已經知道大家的習慣開始改變緊啦，亦都覺得啊，呢樣係一個好好嘅習慣，我覺得大家都要繼續嚟到去遵守咯。 係啦、交通系統或者交通工具嗰個乾淨，你阿 N 都覺得係好好啊。 係啊係啊係啊，搭地鐵啊嘛，係啊，都算乾淨。 巴士其實都係。 係啊，所以有賴啲清潔公公，係清潔公公，清潔姐姐。 公公清洁的朋友， 清洁的朋友 系啦，清洁的朋友去到帮我哋手咧都好重要啊，咁啊，所以各样嘅嘢咧都系有赖大家去到一齐去到合作嘅。咁如果你话啲清洁嘅员工已经帮手，令到我哋嗰个嘅铁路系统或者交通工具咧已经系咁靓啦，咁我哋咧做人都要有翻啲公德心，就唔好整到佢污糟邋遢咁样， 咁先可以干净。 系啊，如果唔系搞唔掂啊，跟住样样嘢都咁污糟嘅话，我哋点算啊？ 系啊，都系要一个清洁美丽嘅香港。 啱，好，唔该晒啊 ，Ann 先，唔该晒。咁啊 ，Vicky 咧都即刻出咗出去咧，望一望交通嘅情况系点样。而家就29度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出边个体感系咪都热咧？ 出边嘅天气我反而觉得好舒服。 咦，几好、啊。 因为咧，我出到嚟嘅时候咧，系见到好大片蓝天，咁、系有隐隐约约嘅好细啦，好叮多几嚿嘅乌云啦，咁所以可能会有少少雨啦。咁但系暂时嘅天气 OK， 我而家可能咧暂时仲系朝头早啊，咁所以未系出到嚟，真系觉得好热好热嘅。咁但系可能去到中午嘅时候啊，12点正啊，1点啊，咁个太阳白白喺我哋正正头顶嘅时候咧。可能又真系会再热啲嘅， 系啊，咁所以天文台都好人性化咁样提一提我哋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啊。寻日咧试过下昼嘅时候，咁啊都稍过一阵雨啊，咁我身处嘅地方，不过咧嗰阵雨其实都有得突然间一下都大大地，但系落完之后咧唔够10分钟，其实个地下都已经干晒，咁啊都想象得到其实地下一个石屎咧吸热吸咗好耐，所以啲水分都好快全部蒸发晒啊。 系蒸发晒，其实咧睇翻今日嘅天气预测，佢都有讲啊，随后一两日咧，即系可能听日啊、后日啊，都会咧系骤雨逐渐增多，而且咧系有几阵嘅雷暴。有关于雷暴咧，我又想问一下小白，你有冇谂过雷公系有几远咧？我哋成日都讲啊，形容啲好遥远嘅对地方咧，我哋咪会用冇雷公咁远嘅。 咁、我知啦，呢、一个即系讲紧你嗰、那个响雷嗰个声音同闪电啊嘛。 系啦， 系咁啊！通常如果你话经睇到闪电嘅话咧，然后你再我哋行山嘅话咧，就会听翻嗰个雷声到底会即刻咧数几多秒嘅。如果冇记错，应该系3秒钟，大概1公里距离系嘛？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大家系可以估计得到嘅。点估计咧？嗱，我哋好用啱啱小白有讲嘅，其实行雷同闪电咧系会同一时间发生，但系多数咧我哋就会咧系见到闪电先，因为光咧系比声音嘅速度更加快。咁、但系点样可以计算究竟嗰个雷暴系几耐喺几远啊？咁我哋只需要咧系将闪电同行雷相隔嘅时间除以3，咁就大概知道佢嘅距离啦。即系譬如啱啱小白话3秒。3秒啊！閃電睇到閃電，3秒之後聽到雷聲，咁就大概咧係有1公里左右。咁如果我話啊唔係，我睇到閃電6秒之後聽到雷聲，咁就係除翻3係等於幾多啊？ 咁啊兩係啦，咁啊2公里咯。 係啦，就係、是、2公里啦。咁所以大家即係之後嗰幾日咧都有可能係會有雷暴警告啦。咁其實最緊要就係注意安全啦，而識得去睇究竟閃電之後個行雷個公里係幾遠咧，咁都係安全。 系啊，好啱使啊，系啊，因为我哋行山嘅时候，有阵时数一数呢个几多公里啊，咁啊知道到底几时啊，嗰啲叫做闪电区咧会嚟到我哋呢度啊嘛。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如果大家见到闪电之后咧，就留意一下个行雷声系有几耐，咁咧就可以知道究竟个雷暴同自己咧近唔近。咁最紧要啦，就系如果真系好近嘅话啊吓，咁啊即刻揾翻一个安全嘅地方暂避啦。 好，咁天气方面等我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啦。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噶，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仲要再高多1-2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都系天晴噶，咁持续都系酷热啦。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以及咧有几阵嘅雷暴添。咁而家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咁虽然咧头先 Vicky 喺出边啦，咁睇到感受得到个气温啊，就唔系话真 系 好酷热嘅，都 OK 嘅。 系，但系系啦，天气天空啊，应该话都几蓝几靓嘅。 系啊，咁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咗噶啦吓。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所以可以大大胆咧吸下啲新鲜空气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流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啊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话说呢个沙头角咧， 系 其实同我屋企咧就唔系差好远嘅啫。喂，我真系住得都几远噶。我屋企你知唔知咧？如果我驱车嘅话，我谂大概十 十至十十五分鐘之內，我都應該去到呢個沙頭角噶啦。 去到你行咩啊？新 娘潭嗰邊啊嘛，係啊，十五分鐘相當充裕嘅時間就已經可以去到啦。不過咧，我到暫時咧都未申請到，係啦，因為又要夾時間啊，又剩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我都好有興趣，因為聽太多啦。有關於沙頭角入面嗰啲風貌啊，嗱，我哋唔係話淨係講話佢而家有啲咩打卡位啊，又影相位啊嗰啲，反而咧，我係想知道就係佢本身佢哋呢一個沙頭角嘅位置嗰個獨特嘅文化，有啲冇啲咩我哋係亮點，我哋係容易疏忽嘅咧，介哥。 嗱，沙頭角呢個地方咧，其實主要咧都係啲客家人住嘅地方。 係。 咁除咗客家人咧，佢村之外咧，咁你知佢個海岸線都好長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咧。集中喺而家即係嗰個碼頭嗰邊咧、 啊， 主要就是一班漁民喺度住嘅。 嗰、啊那個最長碼頭啊嘛， 係啊，嗰、那個好長碼頭。咁、啊、如果嗰班漁民咧就係學佬人嚟嘅， 哦係啊， 海陸豐人，係、 哦、 啊，就唔係疍家嚟嘅， 係啊係， 係啦係啦。咁咧以前咧嗰度咧嗱，今日我哋去到嗰個海岸線咧，其實已經係經過即係修葺過㗎啦，整靚曬，有曬海濱長廊咁樣噶嘛。 啊啊、 但係嗰度以前唔係咁樣嘅，喺到八九十年代咧，仍然係咩咧？是仍然是一個嗰啲好似類似大澳咁嘅水上棚屋區啊！ 嗰度都有棚屋嘅咩？ 係啊，嗰一粒都係棚屋嚟噶。 哎呀，呢、這個我又真係唔知喎、 啊。係啊，去到九七年之前都未清理㗎。 哦，哇！咁而同而家個樣爭好遠喎。係 咯、啊啊，嗯，咁啊嗰度咧就叫做咩咧？叫做鹽寮下。 鹽寮下 係啦，咁佢啲嗰啲音有少少歪嘅，佢就叫做鹽寮下咁樣嘅。啊，鹽寮下 嚇， 係啦，鹽寮下 幾有趣。 咁咧就有都有過百年歷史㗎啦，嗰啲學佬人喺度聚居咁樣。咁咧就有間天后廟入邊咁樣，所以佢係拜天后嘅。 嗯。 啊，咁後嚟咧，因為咧就啲環境惡劣啦，咁加上要整理個地方嗰個嗰啲規劃啦，咁就呢個鹽寮下就要拆。跟住填咗佢，就變咗係而家嘅海濱長廊一帶。 哦，就真係而家海濱長廊嗰個位。嗱，我就冇入過入去嗰個位啦、 啊。 不過咧，我喺沙頭角個碼頭對面嗰度咧，其實嗰度行山嘅話咧，行嗰啲山徑係可以直望沙頭角。 係啊，係啊， 係啦、啊。咁所以咧，我就會有見過嗰個嘅位置咧，就知道佢大概係 咩樣。拉直曬咧， 冇錯啦，冇錯啦， 係啦，嗰、那個就係搖搖下啦。好啦，咁、但係喂，你整靚咗啫，咁有啲屋喺度，好多屋噶嘛。咁嗰啲人搬去邊咧？嗱，今日咧喺沙頭角咧有條公共屋村嘅。 係，我知道。 叫做沙頭角村。 就是、彩虹顏色嗰個啊嘛。 係啊，好靚噶嘛。 佢嗰個真係靚， 一等等好有特色嘅。 唔知六 就係安置當年咧呢一批搬上岸嘅漁民居住。 哦，就當地原居民就將翻俾佢哋搬翻上去啦。 係啦係啦，俾下啲後人啦。係，就係咁樣啦。咁咧呢個沙頭角咧，其實咧，因為客家村咧就分布好廣啊，散收收咁樣啦。加上咧就好多都係移民咗外地㗎啦。係。咁所以一般嚟講，沙頭角就較為靜嘅，即係客家文化嚟講咧，就係相對嚟靜嘅。好靜嘅。咁但係唯獨是呢一班嘅漁民咧，咁佢哋因為附近揾食啊嘛。咁所以咧，相對嚟講，佢哋啲學佬文化咧就好活，好即係好活潑啦。 哦。 特別係咧，不過咧就佢哋個結婚啊，娶老婆啊，哇，熱鬧到不得了。 哇！今日佢哋仲會將呢啲傳統文化喺一啲特定嘅節日嗰度咧就再做噶嘛？ 有啊，譬如之後帶佢哋咪會咩咯？會學下馬咯。因為咧係啊，頭先未爭少少未報講到，佢唔係間天后廟，之前我講過。咁啊，就後嚟就補翻一間天后廟俾佢，就係而家近住碼頭啊，有一間好大間嘅，有三間咁闊嘅，嗰間天后廟就係呢一班學佬人嘅天后廟嚟嘅。 哦，就係我哋之前都有提過話，如果各位聽眾想去附近有個島噶嘛。系啦，嗰、那个岛嘅话咧，其实如果系经沙头角就要申请急居纸，但如果唔系嘅话，就喺其他地方上船嘅，马六水嗰边去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啊。 咁啊，喺嗰个沙头角嗰、那个好长啊，侧边冇几远啦，即系街市嗰边咧，就间天后庙喺海边嘅。咁呢间天后庙咧就系啲河老人天后庙嚟嘅。 哦， 系啦，就咁佢哋每年河诞啊，咁都热闹噶。 吓，有啲咩特别嘅建筑物咧？其实如果大家入去嘅时候，真系几好，除咗系嘅影相之外，仲可以了解多啲佢哋背后嗰个故事咧。 嗱。講咗你呢件事之外，之前咧要先提一提大家先。 係 嗱，嗰度好多村嘅， 係， 但係啲村咧係私人嘢嚟嘅。 係， 咁其他啲村民咧就有時都不勝其煩嘅，多咗好多外即係外地人入嚟。 明啊， 係啊。咁如果你話俾佢聽，哇，嗰度有啲咩村咧，其實我就唔係好想嘅，因為我已經引咗啲人入去。 明白係。 係咪即係做咗啲唔好嘅嘢？即係村民雖然話唔係好多啫，或者佢就佢都熱愛嗰個夠恬靜啲嘅生活。反而咧就幾年啊，大約十年八載之前咧，咁就開始咧清理嗰啲山邊，即係嗰啲即準備開放啦，咁就整理下附近啲環境嘅時候咧，就揾翻一啲以前咧日本人啊，就侵略香港嘅時候啊嘛，咁佢哋就喺嗰個山嗰、那個沙頭角同埋深圳嘅山邊嗰度咧起咗個碉堡啊，咁而家嗰度咧就成為咗好多人咧就喺度尋幽探秘嘅地方。 咦？如果你講開碉堡，其實係咯，其實附近一帶近鹿頸嗰度都有一大扎。山頭 嗰邊冇錯啦，鹿頸嗰邊固然有，但係沙頭角同埋深圳貼住嗰邊嗰、那個叫暗徑嗰個地方咧，都有。 哦， 那個都有 嚇，即係嗰個就普通行山人士就去唔到，因為嗰個喺禁區入邊啦。 嗰、那個就喺禁區入邊嘅，咁就你如果你辦咗禁區展，可以入到可以行到山咯。 哦，哇，都幾得意喎！咁又有大時大節，又有咁多嘢玩啦，喺個山上面又有啲得意嘢啦，咁其實都幾值得我哋去。去參觀一下，因為而家申請都方便咗嘛。 申請咗都方便，其實咧，其實我最行嘅就係咪咧？就附近嗰山咧，即係麻雀嶺嗰邊咧，或者紅花嶺，望翻落嚟就好靚嘅。 哦，係啊，紅花嶺嗰邊我都有去過。 嗰邊就唔使咩啦，唔使申請紙啦。 唔使申請啦，係 啊。紅花嶺嗰邊咧，其實而家政府都推出咗佢成為第25個郊野公園。 係冇錯，嗰度其實咧，哇，仲有好多正嘢嘅。因為後邊嗰度咧就係、是、一條古村，叫做連麻坑村啊嘛。 連麻坑村又有去過喎、 哦，你去過係嘛？ 係 啊，但係我可能疏忽咗好多嘢喎，有啲咩我可以 嗱？佢嗰度就唔係領紙嘅，不過就可以搭 ranch 入去嘅。而且而家好多行山隊都會經過嘅咁樣咯。 係 嗰度咧，第一個仲係保持好即係較為原始嘅面貌啦。仲有一個法定古蹟啦，葉靖氏故居啦。 係 啦，咁嗰度其實嗰陣時我去咧，主要就係去考察一個礦場嘅。 哦，嗰度有礦場嘅咩？ 有礦場噶， 我以為就係馬鞍山嗰邊先有礦場 嘅 喎。 唔係，香港其實好多地方都有礦場嘅，不過咧大部分咧都係因為嗰個產量不足啦。咁後嚟就好快已經結束啊，咁樣各式各樣都有好多噶。咁、哦、連馬坑就係有礦場嘅，就係喺即係向住大陸方向嗰邊。 係唔係近住個蝙蝠洞嗰度啊？ 直情蝙蝠洞嗰度一帶咪礦場咯。 哦，哎，咁我知邊度啦。哎呀， 嗰帶有礦場啦。我跟啲村民去考察咧，就仲未開放嘅。咁但係因為咧長幾十年就荒廢咗，所以就生滿曬樹啊！咁如果你唔係村民啲大佬咧，根本都唔識入去。 係啊，係啊， 入去嘅。咁而家就公開咗啦，俾人咁啊多咗好多行山隊啊，或者啲中意探險啊嗰啲人咁啊，就走去玩啦咁樣咯。咁以前嗰時候就好靜嘅咁樣。 哦，嗰、那個位咧，蝙蝠洞嗰位我都有去過嘅。咁啊，我又係嗰啲即係街哥口中就係嗰啲行山隊嗰啲啦。咁啊，行過去嗰度睇嘅。咁啊，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其實。條路都是危險的，因為它有些很多大的洞呢，就在那個山徑隔離，你如果草譬如那排落完雨，啲草突然間生出嚟，你係有機會睇唔到㗎。不過而家政府咧喺該段路嗰度，因為你紅花嶺都發展成為呢個郊野公園啦，咁所以咧佢喺附近嗰啲路咧，而啲大坑嗰啲咧，佢全部咧都整曬欄杆。 哦， 系啦， 反而呢啲我就好多年冇去過啦， 系嘛，系啊，咁而家就會安全啲噶。咁至於你話嗰個蝙蝠洞個位置，其實入面咧都已經係又係有曬欄杆啊，你冇得入去啊，係啊。同埋我有去過啦，我去過唔止一次噶，我都唔係好覺有蝙蝠噶。 咁已經走曬， 走曬。 可能你去嗰個大嗰、那個，有啲細嘅有嘅。 係啊係啊，我可能去大嗰啲蝙蝠都嫌咧，啲人成日阻住佢哋啊。 係啊， 又傾偈又影相咁樣嘅，不如 最慘嘅就係成日用電筒射佢哋啊。 係啊。啊！呢個真係唔好，係啊！咁啊，愛護大自然啊，咁啊，同埋即係愛護翻我哋自己本地嗰個文化啊嘛，最重要。 係啊， 係啊。好，傾住咁多先，下個星期再講過。唔該，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五月下旬接获一个男子报案，话个女声称在泰国被非法禁锢，要求协助赔偿。警方以涉嫌串谋勒索同埋刑事毁坏拉咗三男一女，并且其中一个男被捕人的住所搜获少量毒品。警方话报案人收到个女的视像通话，声称因为揾快钱而答应贩毒集团在泰国贩运毒品到香港，但是他后来未有按协定将毒品带回，贩毒集团因而要求赔偿。警方深入调查发现，那个女子在五月下旬独自离开住所，乘搭航机前往东南亚，并且预定在星期二返港，其后如期返港。警方有理由相信那个女子由于无力向贩毒集团赔偿，于是串谋贩毒集团声称自己在海外被非法禁锢，以勒索家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投资推广处举办的酒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全力发挥作为内地和国际之间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重要角色，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和将海外企业引进来的双向跳板，欢迎企业、人才、资金到香港体验无限发展机遇。酒会有超过400个来自内地和海外企业高层出席，李家超感谢他们对香港营商环境持续的信心，鼓励他们继续善用香港国际优势拓展全球业务。他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美国联合航空一架客机在起飞的时候，因为引擎盖内部覆盖物脱落，需要紧急折返康涅狄格州机场。涉事的空中巴士 A320 型客机载有124个乘客和5个机组人员，原定在哈特福德前往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联合航空已经安排其他航班接载受影响的乘客去目的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机组人员在起飞的时候听到异常噪音，航空管理局将会调查事件。联合航空行政总裁向旅客保证，他们的服务仍然安全，但亦都说会检视员工的安全训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现时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东隧去港岛入口范围车多，狮隧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车多，而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现时都有车龙，龙尾去到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而彩虹交汇处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封闭。咁另外咧，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坪石村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坪石村有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圣约瑟英文中学。咁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

一場波係咁噶啦，你入咗一粒，咁你贏咗波你就代三分，咁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哋睇埋其他組別先。C 組方面咧，見到英格蘭暫時咧就比賽咗兩場啦。咁雖然咧就有好多人話佢做咩成隊波好立啊，係啦。咁你呢一隊即係億萬大軍，咁但係竟然間咧就而家暫時喺個排行榜上面 C 組咧，其實佢都係第一嘅。咁亦都係哈利簡尼做訪問嘅時候就講咗句啦。啲人就會問點解英格蘭隊好似踢得麻麻地喎？咁哈利簡尼都係話嘅。但係你睇翻聯賽個榜啊，我哋 C 組我哋而家係首名，咁佢係咁答嘅。咁佢又冇錯。 琴日我都有夜媽媽睇埋英格蘭啦呢一場波啦，其實都有少少氣憤嘅，講緊就係點解收夫基唔用前場逼搶咧？嗱，因為英格蘭咧好多球員都係踢英超噶啦。大部分啦，你話哈利簡尼係近呢一兩季先唔係踢英超啫，你佢僆仔嘅時候都係踢熱刺起家啦，咁都係慣咗同孫興敏喺前面前場逼搶啊，或者列查利神啊咁樣，咁其實佢成隊波都係踢前場逼搶，但係咧有趣嘅就係英格蘭對丹麥咧又唔逼又唔搶，咁咧就喺度猜下猜下，或者喺中間喺度鬥住個波啊咁樣，亦都冇一啲咧好精彩嘅施射啊，亦都冇咗嗰啲平時阿仙奴嗰啲推入去射啊，或者飛。科顿啊，推入去射嗰啲，就真系冇乜呢啲波睇到噶，就好奇怪嘅。 系咪收腹肌谂咗一样嘢，就系话你哋估我都系前场逼抢，我就偏唔要前场逼抢，系咪咁啊？嗱，我唔知啦。 收腹肌你永远都唔知佢排阵嘅套路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收腹肌，你永远都唔会知道佢几时先俾人炒啦。咁但系佢又真系几季过去了，佢都冇乜点俾人炒啊！即系唔知系咪因为佢系官仔骨骨啊，跟住着得好型仔， 绅士咁样行出嚟吓。 啊，我真系唔理解。不过琴日对于一众嘅英格兰嘅球迷嚟讲啊，当然系失望， 未必收货啦。 其实因为即系你话 一比赛一比一啊嘛。 其实以实力嚟讲 ，C 组英格兰红白啦，就算你话丹麦系 OK 嘅，但系呢块。曲奇饼，其实摆到埋口，咔一声就食咗啦，系咪先？ 咁啊，丹麦我如果冇记错咧，佢哋就凭一个嘅远射，好似系追翻平一比一嘅。咁嗰记嘅远射，我睇翻啲资料就时速114公里嘅，咁系一个非常之劲嘅远射嚟嘅。 我冇话唔俾人哋入啊，但系英格兰可以入四波噶嘛？ 系啦，咁你丹麦咧，其实你入波唔紧要啊，咁啊赢攞翻一球唔紧要，但系英格兰其实即系欧所讲系啱嘅，因为你唔单止系净系入一球嘛，其实你好多机会你可能呢场波你可能三比一嘅， 冇 错，你丹麦都可以射入一球世界杯，可以四比一，可以二比一， 比三都得噶，系咪先？即系我咪由你丹麦入咯。英格兰其实今年嘅防守系真系差，不过锋线上个个都系精英进出、大熟大用嘅一啲前锋线嘅球员，绝对估唔到入唔到波啊！不过咧，欧洲国家杯咧成日都要讲呢句噶啦，绝对系爆冷嘅温床嚟嘅，咁所以好多古怪啊、得意嘅赛果咧都有机会喺欧洲国家杯个发生，所以大家咧又唔好太认真。 咁啊，D 组方面嘅形势啊，见到咧，而家守喺第一、第二位咧，其实佢哋都系如果计埋得失球咧，就荷兰暂时咧就系喺呢个榜首啊。咁法国咧就喺第二嘅。咁啊，大家都系同样，因为都系比赛咗一场啦，大家都系得三分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法國對荷蘭呢場咧，其實喺今天嘅晚上啊，咁啊深夜時分咧，咁亦都會上演荷蘭對法國嘅。咁啊，當然你話最矚目咧，就係阿麥巴比，阿麥總啊，啊到底可唔可以落場啦？佢唔落場咧，肯定咧就會對法國係就算係實唔實力都好啦，或者喺個形象上或者心理上咧，其實對法國嚟講係一個大嘅打擊嚟嘅。 好似整親個鼻骨， 佢整親個鼻啊，佢個鼻骨個鼻梁嗰個位咧係要做手術噶，歪咗 罩咯。 而家唔知佢肯唔肯戴面罩喎，佢個人嚟講好似唔係好想戴面罩，因為你睇翻譬如以前有邊幾個即係鬼面罩嘅厲害嘅人咧，譬如嘉華道爾啊、孫興敏啦、係啦，咁啊梅利亞都曾經咧係做過面罩殺手嘅， 係蝙蝠俠， 係啦，蝙蝠俠咁樣落場嘅係型嘅，咁佢就整親個鼻哥嘅話咧，咁啊冇辦法啦。咁啊 呢場好睇啊嚇，凌晨三點鐘啊嚇。法國對荷蘭咁啊，絕對係好睇啊！應該攻鬥攻噶啦，我自己覺得。 咁啊，阿麥巴比其實喺前兩日嘅時候咧，都已經復操噶咯，即係正當大家擔心佢落唔落到場嘅時候，嗱，佢復操咧係冇戴鬼面罩噶嚇，冇戴嘅。咁係咪佢直頭唔怕定係冇乜事啊？咁樣 嘅落場可能真係戴翻嘅， 落場有機會戴嘅。 因為可能荷蘭嗰啲人啲手手腳腳咧無手無腳咧，磨到佢塊面咧一陣又爆多次就難搞啦。 咁啊係啊， 咁所以即係戴咯，我覺得。 最擔心嘅咧就 都係嗰句戴咗安全啲啊，同麥巴比講。 法國隊當然擔心啦，咁另外最擔心嘅就係皇馬啦。 系啦，咁如果你话皇家马德里其实都有军医一路系咁 mon 住噶啦，咁除咗法国队嘅军医之外，咁阿麦总其实喺来季亦都会去皇家马德里啦。咁喺皇马嘅时候，咁佢自己亦都讲到明噶啦，奥运佢唔会踢嘅，即系亦唔会代表法国队上阵。咁佢亦都讲到就系好想法国队赢，不过今次就唔落场啦，今季今届嘅奥运唔落场， 因为完全冇得放假噶。你谂下佢上次踢大巴黎唞咗一阵，跟住已经系备战欧洲国家杯。咁踢完欧洲国家杯，如果你仲踢埋巴黎奥运嘅话咧，咁你好快咧嗰边其实西甲联赛就开 lift 噶啦嘛。咁球员真系要休息咯，我觉得。 咁佢对皇马其实亦都讲咗句好负责任嘅说话嘅，佢话喺皇马嚟讲咧，佢系新丁。咁佢就系系因为新丁嘅关系，佢唔想咧喺因为奥运嘅关系又攞咁多假。咁呢个佢好负责任嘅，咁佢亦都系梦寐以求嘅球队，大家都公开秘密嚟噶啦。咁既然佢咁想喺皇马嗰度做好成绩嘅，可能佢自己权衡轻重之后，亦都决定奥运就唔踢啦。 同埋佢真系要放下假咯，佢要玩下啲 poker 嗰啲噶嘛。你知佢嗜好多多噶啦，麦巴比。喂，唔好讲球员啦，有阵时系做球迷啊，或者主持人啊，你问我今日可以放假，我都原先系 plan 咗今日系有放假需要嘅。你谂下，琴日睇完英格兰，今朝啊吓，一阵间大概十五分钟之后就阿根廷对加拿大美洲国家杯啦。咁如果你话想睇美斯咧，其实香港有免费电视台咧都有播啦。咁样阿根廷啊，梗系好睇啦。我都几中意睇阿根廷嘅。其实你 话美斯落唔落场啊？ 落嘅应该系美洲国家杯系佢几中意踢嘅一个赛事嚟， 因为佢之前赢咗世界杯之后，佢话佢喺阿根廷嗰个角色咧 系有少少唔同， 摆喺后边少少啦。 系啊，不过见佢之前有啲练习赛，其实梅西都会喺度啊。咁我唔知系作为精神领袖啊，喺 bench 啊，定还是我都暂时未睇到个排阵阵容啊。因为而家都即系而家开人麦啊，冇理由一路开住个电视一路喺度做节目啦，系咪先？咁所以如果有相关嘅资讯，大家可以喺 IG 嘅世界 DM 我。 啱啊，咁如果你话欧洲国家杯咧， 同我傾足球， 仲可以睇埋咧，譬如係E 組啦，咁E 組而家排喺頭兩名啊，羅馬尼亞同埋斯洛伐克嘅，咁有少少意外咧，就係比利時啊。比利時咧，其實而家就即係因為上一場波就冇贏到啦，而家係第三嘅，咁大家對佢嗰個嘅其實期望會多啲嘅。咁呢一組咧，其實 E 組大家都會覺得係比利時啦，咁有機會係會進身。即系自圈嘅， 比利时惨啦，俾人卢卡古嗰几球入波都俾人吹翻越位 啊！咁有实力嘅，咁睇下佢会唔会嚟紧嗰两场可以攞翻啲分啦。咁另外睇埋 F 组方面啦，咁土耳其咧就暂时咧就计埋得失球咧系守喺呢一个嘅 F 组嘅榜首嘅。咁另外就系葡萄牙啦。葡萄牙 C 朗咧，其实啲攻势有嘅，不过大家都有好多嘅微言，就话 C 朗佢都系有罚球，都系有中笼，但系个力度好似冇以前咁强劲，咁啊令到个龙门就可以接实啦，头槌攻门嗰个气势亦都冇咁强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作为欧洲国家杯，咁佢亦都系元老啦，咁亦都系咁多届欧洲国家杯嚟讲咧，咁啊都系出场次数都系嗰啲破晒纪录啊，咁系强嘅，咁我都期待住其实葡萄牙可以有更加好嘅成绩噶，反而捷克啦呢类嘅球队咧，我觉得其实亦都可以踢得好啲。 要睇下啦，呢啲东欧球队都系善守不利攻嘅。咁究竟边一队可以即系喺欧洲杯嗰度可以赢到咁啊？逐啲逐啲睇。依家 克罗地亚都应该会踢得好啲啊。其实 依家都系始终分组赛，咁有啲球队其实佢哋都系兵不厌诈嘅，即系分组赛可能隐藏下实力，去到十六强先俾到大家睇真正嘅实力咯。不过头先小白讲克罗地亚，其实年纪都真系大啦。 系啊， 你谂下个前锋线嗰三位球员啊，摩迪啊，再加埋其他嗰几。位啊，加埋百几岁，137岁。 摩迪，你谂下佢喺皇马，虽然佢再签约多一年啫，咁佢都好，因为佢奥斯尼队嘅关系，咁佢特登留多一年就系协助皇马咧，就揾即系叫做新嘅十号啦。咁所以咧，佢留多一年就继续做一个精神领袖。佢紧急嘅时候咧，佢义不容辞咧会落场。但系你佢每一场都踢晒九十分钟嘅话咧，摩迪自己都领头噶啦。 真系啊，对一位38岁嘅老将，38岁咩概念咧？我嘅年纪咯，咁你叫我嘅年纪跑成场波跑到 10.9 公里喎，即都跑动几多 係啦，咁啊所以就都好多有趣嘅时候，喂仲有啲统计都得意喎，咁啲统计就话到我哋头先呢喺數呢一个嘅分组赛嘅时候，譬如 A 组咁啊，德国呢而家就暂时都系六分啦，两场波其实德国暂时嚟讲系最对版嘅一队球队喎，咁啊佢亦都系因为东道主啦，咁所以呢你见到佢系赢波嘅，咁不过有啲数字就话到 德國自呢個2012年歐洲國家杯之後咧，咁啊第一次喺國際賽攞到兩連勝開局啊嚇，咁啊佢哋喺呢個歐洲國家杯曾經四次。在头两场全胜三次咧就捧杯翻嚟嘅，咁但系啊今次咧就终于咧就见到呢一个冠军嘅先兆啦，因为之前咧就冇乜呢啲先兆嘅，咁如果嗱，所以如果佢想跟翻呢一个统计上面嘅先兆嘅话咧，佢下一场波如果赢埋嘅话咧。咁啊，根據翻佢哋傳統習俗嗰啲咧，就估算嘅話咧，佢就嗰個叫奪冠機會就好大啦。咁啊，到底係咪真係成功咧？咁啊，英格蘭嗰個嘅方向又係咪真係會繼續立落去，定還是即係李斯夫基其實佢下半場都有啲變陣嘅，變咗陣之後咧，成隊波都會好咗啲嘅。咁但係下一場波會唔會踢一兩場啦？仲有一場又會唔會再微調一下呢？咁啊，意大利咁啊，去到最後一場分組賽嘅時候，又會唔會急起直追？咁啊，除咗而家喺積分榜上面三分之外，你要再搶多幾分先得啦嚇。 嗯，咁啊，呢啲就係歐洲杯嘅情況啦。美洲杯啊，連日嘅叫做早上咧都有唔同嘅波嘅。咁啊，免費電視台都會為大家放送，所以咧一早一晚咧都有好波睇啊。咁啊，球迷們就唔使除咗捱更咧，仲要抵夜啊。嗯啊 谷子乔啊， 作品名字叫《万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光第一线 ，Vicky。 你哋都有讲过啦，就系、是、关于假期上面嘅嘢。咁、我又想问一下小白，你觉得而家平均一年你自己系会放几多日假呢？如果唔计红假嘅话， 你唔应该问我哋啦。呢啲我哋好中意翻工噶。 你有冇计过？ 我冇乜点计， 冇计 过。系啊，冇计过。不过如果一般打工仔嘅话，我谂放嗰个嘅时间都有十几二十日啦。有冇啊？ 十几二十日，你觉得呢个数字十几二十日算唔算多定系少咧？ 咁你问打工仔。梗系唔多啦，你问老板啊，梗系嫌太多啦。 同埋嗰阵时疫情咧，嗰一两年咧，其实好多叫做公司型机构都好啦。咁其实储埋咗啲假咧，其实你根本都放唔切咧。咁所以有阵时三月财政年度清假，特别啲私人公司咧，成日二月啊、三月啊，就会叫啲员工啊，礼拜三你唔好翻工咯，礼拜四你唔好翻工。 系个清假， 系个 HR 同你讲噶，你会收到台面个电话，个 HR 嗰个总管。同你讲啊，你啲假咧多啲，不如礼拜三四唔好翻工好唔好？ 请假啦， 咁啊，好好好，你话事啦，咁样，咁你好好好单丁噶嘛，无端礼拜三四去边好啫？咁你求其放咗去咯，系啊， 一日咁样系嘛？ 同埋现代人嘅工作好多时候都系牵绊住部电话噶啦，话就话放假，其实未系做紧嘢。 系，但系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仍然系假期唔够噶。嗱，我哋根据翻咧上年咧嘅调查咧，有个调查。就是上年起码是有 61% 的香港人是觉得他们的假期不够。我们可以看看其实今年旅游服务预订的平台都做了同一类型的相关研究，是访问了全球是有北美、南美、欧洲甚至亚太区的人在职人士、是问一下他们、究竟你们觉得一年的假期足不足够又有多少呢？我们可以看看其实在今年的数字来讲，如果头十位呢有三位咧，就系属于我哋亚太区， 系 而我哋香港啊，平均一年咧都有28日嘅假期。 哦， 二十八，已经 比我想象中十几二十嗰啲又多多少少、啊。 系因为我哋叫做咩劳工假或者有时成日讲嗰啲银行假，咁其实都讲紧十几日，咁仲有年假咧。咁好多员工其实你喺一间公司做咗三年过去了，其实都储定有八九日嘅年假噶嘛。咁有阵时翻工翻半日嗰啲有得补下假咧，好得意噶。有阵时每间公司嘅公司文化都唔同嘅。 系啦，咁原来我哋香港嘅28日咧，就已经系喺头十位嘅 top two 啦， 系啊， 第二位啦，已经系排到。 喂，你谂下一年几多个月啦？你话俾我听。 12个月 啊，好嘢、啊，你要谂嗰下高啊！我以为你唔知添，你可以答我唔知嘅。 因 为 我暂写一写呢个上去。 28日系咩概念啊？即系你其实一年翻紧11个月工咯， 系 咯， 系啊。咁原来咧都算多噶、啊，咁、而第一位咧都只系咧我哋嘅法国。多我哋一日啫，系啦。咁如果我哋睇翻成个十位里面咧，其实咧有三个嘅亚洲地区嘅。 不过其实咁几好、啊，我哋成日都话法国即系拍慢板噶嘛。咁我哋放假其实就少佢一日嘅啫，系咯，唔使羡慕佢啊。 我哋冇羡慕，我哋嘅生产力系只要用6个钟头就可以做到人哋12个钟。 梗系啦， 系 咯， 其 实 都 几一个打十个嘛，我哋 系啦。咁不过睇翻咧 Z 世代啊，其实佢哋咧仍然系觉得呢个数字咧系唔足够，即系 Z 世代会觉得28日。唔够、啊，应该多啲啦。有75% 嘅人表示咧系假期唔够啦，应该啊，佢哋觉得平均每一年咧就最好放37日假。即系点样咧？那个大概系咩意思呢？就系、是、每3个月至少放一次假。 系。 然之后有29% 嘅人咧就觉得每个月都应该要放假。 唉，打工仔一定咁谂 啦。一定系嘅。 打工仔谂住我日日唔使翻工都有钱添。 正如我头先都讲噶。打工仔一定觉得20几日系唔够噶，老板一定觉得太多噶， 系咯，呢个永远噶，呢个绝对嘅二元对立嚟噶，系冇中间嘅。 嗱，咁你哋放假系咪一定会去旅行啊？ 咁又唔一定嘅， 即系喺屋企休息啦。 有阵时啊，留喺屋企休息都好重要。 有 阵 时小白，譬如阿仔大考，咁可能放一两日假去温 书，就 系 帮手帮小朋友温书。 我好多家长朋友都会 系啊，好多家长都系咁样噶。 系啦，咁但系 Z 世代佢哋就觉得我一放假我就要去外游嘅，甚至乎咧佢哋会真系储。定一啲大假，我一年都要去一次长途嘅旅行， 系 啦，咁呢个就系 Z 世代咧，佢哋对于 增 广见 闻， 係啦，有可能嘅，因為始終我哋有陣時話眼睛想旅行㗎嘛，係咪？我哋去透過旅行嘅時候係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嘢。 好啦，咁我扮 set 世代，我 plan 下下半年去一啲長嘅假期，儲定啲假期。 去地球另外一邊咯，地球另外一邊。 離開我想去歐洲啊，下半年，因為今年下半年去歐洲好似好啲啊，平少少啊。早晨啊，同大家讲几句天气先吓，因为咧酷热天气警告咧，依家8:12咧已经系继续生效紧啦吓，咁啊30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80%啊，热啦啦，请我哋嘅财经嘉宾出嚟讲下股票市场都系咪热辣辣啦吓，早晨啊，今日有黄德基先生 ，Dicky 早晨， 早晨欧，大家好啊，各位晨光嘅听众， 系啊，咁啊天后庆啊吓，饮多啲水啊，好，咁啊同大家咧睇睇隔晚美股啦，咁关于咧热度方面。就睇到納指同埋標指有所回落，不過咧道指又升，點解咧？咁啊，首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就略超預期啫，咁啊，反而道指啊升翻100-200点咁樣啦。好啦，咁啊 ，Dicky 交俾你同我哋分析下外圍市況先啦，好嘛？唔該。 系、哦，你话热辣辣啊嘛，个美市都系热辣辣而家日日嗰只啦，咁啊呢段时间都咁啊，基本上都系继续高歌猛进啦。咁当然咧喺极高嘅位置咧，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升跌不一，咁呢个都系非常之正常嘅表现嚟嘅。咁同埋亦都几样嘢啦，因为即系当 Nvidia 拆势一开十之后咧，咁曾经升到104蚊咧。即係我只可以用誇張嚟形容啦，因為去到呢個地步，點解呢？因為拆細咗之後升到104蚊，其實即係未拆細之前嘅1400蚊啦。咁仲有，如果以佢嘅市值，又或者咁講咧，唔係淨係佢啦，即係包括埋Microsoft 微軟同埋蘋果 Apple 咧，即係分別呢幾間公司嘅市值咧，淨係佢哋自己間公司咧，其實已經係一間公司咧，等同於個別一啲例如歐洲嘅股票市場成個市嘅市值嘅。咁你話驚唔驚人，誇唔誇張，犀唔犀利，厲唔厲害咧？咁樣咁啊，但係。是客观的事实，就是到现在呢仍然呢都是看不到有一个转变下跌的一个风险和空间。当然啦我们都可以看很多不同类型的指标去判断，即是一个市场究竟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其中呢我想我都有讲过，或者在即是我都做了投资者教育工作很多年，即是这件事是讲了10多年的了，就是讲这个债券的知识曲线和经济以及股市的关系。当然啦，时间关系好难即系解释清楚个中嘅关系啦。咁但系客观就系话，喂，咁都倒挂好耐啦，咁个经济又唔衰退，个股市又唔跌，咁想点先咁？咁其实客观嘅事实就系话系，而家系倒挂咗好耐，但系而家倒挂情况系改善当中嘅。如果你话真系吓、去到下半年，当联储局真系可以减息落嚟嘅时间咧，个倒挂可能会再改善嘅。咁所以咧，而家就大家肯定系等紧呢样嘢。咁对于咧，即系个别啲 央行咧，譬如瑞士又出招啦，咁英倫銀行咧就唔出招住啦，咁亦都因為已經係之前出過招啦，咁啊客觀嘅事實就係唔使正所謂次次議息會議都要減嘅，咁都有啲空間嘅，咁但係有啲人就直情係將個理由咧就是、放咗落去樂壇天后 Taylor Swift 嗰度，佢話喂係啦。他們去到那裡開演唱會、哦、那麼經濟當然很厲害，那我會想說是的，就是肯定是會令到酒店，就是好像奧運一樣，你現在在就是想訂下巴黎下個月那些酒店肯定是貴到飛起的，那但是又怎可能會因為這些個別的單一的事件影響貨幣政策呢？這件事又不算合 作講到太誇張，當然我們都明白 Taylor Swift 的效應帶來、當地的經濟體，我不知道你的、小朋友用不用、Dickie、好爸爸去撲下飛啦，不知道是可能都要啊，即系迟啲开演唱会。爸爸，我想睇 Taylor Swift 啊，特别阿女啊嗰啲咧，你使唔使处理埋？除咗股票，连演唱会门票都要关你事咧 ？Dickie， 我想问一下。 唔系，我都曾经被问及过呢个问题。我话即系正所谓咧，香港啲歌手都可能帮到阿丑，呢啲真系搞唔掂，即系人脉网络去唔到咁远。即系我有啲朋友咧，都真系入咗场睇嘅，即系佢巡回嘅 tour 嘅时间系真系好夸张。咁但系又系。客觀講又未至於話會影響到國家貨幣政策嘅一個長遠嘅一個安排嘅。不過講到英倫銀行，其實就通脹已經去翻管理目標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在未來嘅減息都係預期在內嘅事啦。咁所以其實全球各國嘅央行都即係某程度上都進入咗準備或者係已經開始嘅減息嘅狀態㗎啦。咁所以就。點講啊？而家美國未減住嘛，咁所以相對地個美元都比較強。不過又講多一樣嘢，因為即係近期大家都可能眼見咧個 yen 咧就即係跌到冇好嗰只啦。咁啊，大家去旅行啊，相當 happy 啦。咁但係咧，即係美國財政部咧嗰個半年嘅報告咧，當然就冇啊。任何國家係即係操縱貨幣，咁但係咧就將日本都掟埋落去嗰、那個即係所謂嘅即係監察觀察名單當中啦。咁不過咁講啦，即係全球各國嘅央行其實都會通過佢哋自己嘅貨幣政策嘅所謂扶貧同招數咧。是去影響個債市同匯市㗎啦，老老實實美國都係咁做㗎啦，係咪先？如果唔係啊，就唔會有啲乜嘢叫做扭曲操作啊，有啲乜嘢叫做量化寬鬆啊，又有啲咩叫緊縮貨幣政策啦、啊、嚇。 咁啊，除咗咧外圍市況咧，不如都跟進埋港股啦。咁啊，港股票琴日表現就麻麻地，不過咧睇翻咧 IPO 市場咧就好似幾好喎。咁啊，上半年到目前為止咧，都有某啲 IPO 咧都係叫做超購嘅喺個公開認購嗰個額度嗰度。咁與此同時就係有一啲都升幅都個 percentage 都幾驚人。不過嚇、啊，即係。作為投資者教育入面工作咗好多年嘅黃德基先生，嗱對於 IPO 大家經常都要保持審慎，因為咧突然間咧一洗倉咧，就可能跌翻好多個 percentage 出嚟嘅。咁我講啊冇乜說服力啊，交俾 Dickie 講下，唔該。 我唔會啊，你都好熟悉個市場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我要講嘅話咧，嗱，我哋先用一個比較宏觀啲嘅角度去講呢個問題先。 好啊。 即係究竟我哋要判斷香港嘅即係新股市場健唔健康啊，好唔好啊咁樣咧？嗱，首先可以從呢一個上市嘅準則嘅角度去睇嘅。嗱，呢個咧我覺得係正面嘅，因為即係講緊唔係好多年前㗎咋，好多而家我將會講俾大家聽嘅上市準則都冇嘅，例如18A 啦。18A 是什麼呢？生物科技公司。18C 啦 ,18C 就是這個特專科技公司，其實都還有中間有個 18B 的，就是這些特殊項目收購公司，就是 SPAC 啦。咁當然啦，就是有些會多一些，有些會做得好一些。咁而家呢一秒鐘呢，就是特專科技公司都已經是有第一隻呢就上咗啦。咁即係起碼呢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上市嘅準則呢，可以俾到唔同類型嘅企業呢一個彈性，可能佢係盈利基礎未符合呢，上唔到市嘅以往。但而家有咗呢一個特別嘅一個上市嘅準則，係俾佢哋個針對佢哋嗰個行業嘅特性，譬如話，通常啲生物製劑啊、生物科技公司，梗係冇錢賺㗎啦，係咪研發㗎嘛？咁所以就特別俾一個上市準則佢哋，咁就係喺頭先提及過呢三個都係比較新㗎啦。咁仲有喎，其實就算你話喂即係19 將當中的一些，例如包括是第二上市啊這些呢，海外發行人啊，即有些都是新新地的，所以其實簡單一點說，就是會令到那個即是多樣性多元化，同埋更加多不同類型的企業呢可以選擇香港。當然過去有個困難的就是香港的市場即表現比較低迷，咁啊好多公司都寧願喺香港私有化咗，跟住去到海外或者遲啲第二日再揾日日摘個良辰吉日再上過，咁的而且確係有幾多呢啲咁嘅例子嘅。咁但係我都或者輕咁講啦，即係希冀同盼望就係、是如果個香港股市嘅表現係慢慢好返啲嘅時間呢，咁自自然然呢佢哋即係打退堂鼓嘅誘因或者理由呢就會細返啲嘅。咁其實即係近呢段時間呢應該咁講呢，嗰、那個新股市場都係活躍返好多㗎，譬如話淨係講緊即係六月份啦，咁都其實有好多公司都已經上咗，咁亦都有幾隻亦都嚟緊排緊隊嘅。咁同埋而家嗰個上市嘅制度亦都係由即係招股凍結資金到上市嘅時間又縮短咗啦，咁大家就算要俾利息啊都會少咗嘅。咁再者呢就係過去由六月份開始呢都幾大部分嘅新股上市喺第一日呢個股價都有好表現嘅。咁但係你話喂累積之後呢，咁就即係當然嗰、那個表現就不一啦，有啲升幅會大啲啦。咁但係亦都要留意就係話唔一定係話超額倍數認購高，即係個公開發售嚟講，就估計一定肯定性嘅，唔可以有呢個咁嘅等號喺度嘅。雖然好多時候都係，其實就除咗睇公開發售嘅認購反應咧，亦都一定要睇埋國際倍數嘅呢一個反應咯嚇。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黄德基先生呢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讲下呢个 IPO 市场，真㗎有阵时真係唔好盲目咁样喺个股票市场嗰度淨係睇到嘩好升好多喎，首日挂牌追入去先，跟住第二日呢哦潮退咯，跟住呢输嘅就係散户咁啊。即係希望啦，即係得到一啲正確嘅投资嘅一啲呢方针呢，就听呢个环节你会知道更加多咁啊。多谢晒 Dicky 老师啦，咁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好嘛？ 好多谢， 好，拜拜， 周末愉快，拜拜。 好，同大家睇睇天气先啦，小白交俾你去睇睇佢啦，好唔好啊？今日 咁啊，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啦，咁但系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咁天气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3度噶，咁啊，所以呢排天气都闷热啊，咁啊，新界仲要再高多一两度添，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咁啊，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都有几阵嘅雷暴噶，而家30度嘅气温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 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让我爱你，回报恩心， 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 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稳这地方。其实无人已于我旁，年月才给养分，安心于基本我愿抱拥，有着能盛放。 一首歌曲来自这三位的朋友，萧海恩、严明熙加上就是周吉培，他们合唱的作品叫做《翅膀》。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出面呢继续都係30度嘅气温啊，咁如果你话呢有啲譬如啱星期五六日啊，大家去玩嘅话呢，咁不妨呢就可以考虑下呢一个啦。除咗呢就可以大家继续呢欣赏金曲之外，转头再同大家讲。不过呢香港海事博物馆六月嘅时间呢都有啲开放嘅日子㗎喎。咁大家就可以同样啊，都系我哋金曲同一日呢 ,6 月23号嘅时间呢，佢哋都可以免费入场嘅。咁你就啱啦，喺早上嘅时间呢就可以去咗呢一个海事博物馆先。咁然后晚上呢，咁如果你系已经攞咗入场证嘅朋友，就可以亲临我哋九展嗰度呢，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星的会场那里就欣赏。如果你是没有持有这个门券的话，都可以留意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也都留意着就是港台，比如香港电台的网站和31台，都可以就有现场直播的。好啦，咁讲返这个海事博物馆先，咁6月23号大家可以免费入场啦。咁除了可以参观博物馆之外呢，仲有一个模拟驾驶的体验的。 哇，正喎这个。 对咯，模拟驾驶体验好多嘢玩喎，一讲到呢啲模拟驾驶的话。 我都鍾意喎。同埋可以带啲小朋友或者亲子游咁样入去玩玩佢，系咪啊？ 系咯，咁你话礼拜六日嘅天气咧就热嘅，咁佢入边都有啲室内嘅地方啦。咁原来佢今次咧就系为咗庆祝呢个叫做海猿日啊。 哦， 系啦，海猿日。 哇，好劲喎呢个。 系啊，海猿。 我之前睇 唔系嗰个日剧嗰个海猿啊， 日剧嗰个都好正气嘅， 日剧嗰个都正气， 搜救队咁样噶嘛，类似 系啦。咁呢个咧就真系庆祝翻咧就系海猿日啦。咁啊，所以佢哋会喺呢一日啦，23号嘅时间就免费开放咧，就俾公众参观嘅。咁啊，开放日咧亦都有一扎嗰啲嘅活动啊，同埋纪念品。 系 咁有包括咧就系导赏团。嗱，导赏团好重要嘅，因为点解咧？我以前细个就唔系好觉导赏团重要，但系而家人大咗之后发现咧，你去到一个地方 系 冇人讲解嘅话咧，其实你唔知道做紧乜。 冇错， 系啦，你见到譬如海事嘅嘢，我同你都唔系话熟啊， 直情唔识添啦，直情唔识添，唔好讲熟呢个字，直情识都唔识下。哎呀， 我谂我同阿老弟一样，除咗见到嗰嚿嘢个样似大炮，你知系大炮之外， 啊、 其他嘅嘢你都唔会知道系咩嚟。 系啊，但系嗰个炮究竟系礼炮定还是系爱嚟做咩咧？ 系啦、 啊，即系爱嚟打仗嘅咧，即系分好多种噶嘛，系咪先？ 系啦、啊，咁所以咧就有啲导赏员咧可以慢慢就话翻俾大家听，到底成个嗰个建筑群啊入边啊，仲有啲咩得意嘅嘢啊，咁啊大家可以欣赏下。另外就系仲有摊位游戏啦，咁啊头先我都话摊位游戏就亲子乐咧就好啱啦。嗱、 啊， 海洋嘅影片播放，即系又有嘢睇啦， 系凉下冷气啦， 系啦、啊。仲有人像速画工作坊， 哇咁多嘢玩， 系啊，仲未讲完，讲故事工作坊都有， 哦咁几好啊， 寻宝工作纸等等， 最重要系咩？免费， 系啊，最重要系 最重要系免费啊，即系讲咗咁多，喂，使唔使俾钱啊？唔需要， 系系啊，你个人去嘅话咧，咁就已经可以。玩一大餐噶啦吓，咁所以嗱，23号啊啱啦，多活动，朝头早去啲免费活动，咁啊夜晚嘅时间梗系留翻喺金曲前边啦，好好地欣赏。 金曲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虽然面对高息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本港经济仍然正是逐步复苏。近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公布的2024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排名上升，反映国际社会亦都认为香港正是稳步向前。陈国基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加上有香港国安法，市民生活有了保障，制造有利的营商稳定环境。本港成功吸引超过30万人才申请来香港，其中超过12万人已经抵港，反映他们用脚对香港投下信心一票，形容抢人才计划绝对成功。他又提到，人才服务办公室充当来港人才的朋友，为他们提供生活资讯，相信香港在住屋和学位方面都足以应付需求。一个35岁男警去年借词入屋检查煤气，非礼邻居7岁女童，被裁定猥亵侵犯罪名成立，还押到下个月5号判刑。裁判官话唔接纳被告供称，只系转身嘅时候意外触碰到女童，质疑被告声称个仔早前头部受伤同埋感到忧虑，但系就殷勤咁入屋为邻居检查煤气。闭路电视片段亦都显示佢当时多次喺走廊徘徊，认为被告并唔诚实，检查煤气只系借口。受害女童喺唔同阶段都能够清楚讲述事发经过，盘问之下冇动摇，诚实可靠。辩方求情嘅时候话，被告案发嘅时候因为家庭同工作状况而情绪紧张，冇预谋犯案。被告过去喺警队嘅表现良好，希望法庭轻判。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话，近日日方再次在南海问题上发表搬弄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言论，不顾事实真相，对中国进行无理指责。使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提出严正抗议。发言人强调，近期围绕仁爱礁的事态是非曲直清楚，菲律宾不顾中方劝阻，一再谋求向佐滩军舰非法运补，企图长期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中国海警执法合理合法，专业克制，中方将会继续依法应对菲方侵权挑衅行径，坚决维护自身主权权益。发言人又说，日本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中非之间涉海问题。事实证明南海航行自由从来不存在问题，某些域外国家抱着一己私利拼凑小圈子，不断为南海局势制造紧张和麻烦。中方严正敦促日方停止煽风点火，不要成为南海的搅局者和肇事者。财经方面，道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 7.804，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92， 加元 1.369， 人民币 7.261， 英镑对美元 1.266，欧元对美元 1.071， 澳元对美元 0.6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781 点，升14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2,363.68 美元，卖出 2,363.9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将军澳道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向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噶。再重复多次啦， 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由于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运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啊，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运花园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小榄对出。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意外都是清理好了，现在都有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着金竹角对出，现在青马大桥下层仍然是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还有车龙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着金竹角，现在下层仍然开放给车辆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车龙就在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现在近着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 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6月23日 晚上7:30，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现场直播，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啊！简单啦，就是在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底下， 啊、 大家食一杯自己中意嘅雪糕。 哇！开始翻嚟啦吓，落咗咁多日雨，今日好天少少咧，即刻整翻个嘢俾你叹下先。 系啊， 唔系净系杯雪糕，系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出翻嚟啦吓。 系啦、啊，咁如果你话即系食雪糕嘅话，可以拣自己中意嘅味道啦。嗱、我自己咧就因为饮咖啡好易手震嘅， 系， 但雪糕咧我就会选择翻咖啡味啦，咁啊唔使惊手震，又可以品尝到嗰个味道啦。 哇！依家啲雪糕嘅味道咧都系咧好多。不同款式的、特别呢就算你讲是坚果类啦。 开心果那些咯、啊、有没有吃过 有啊开心果啦、啊、花生味啦、芝麻味啦、跟住落子味啦或者叫榛子味啦。喂、其实呢几种都是小弟好喜欢的一些味道。 豆腐味啊那些饭味那些你 OK 不 OK 的饭我不得因为饭我本身我宁愿吃饭。 是啊是 啊 我宁愿吃饭。但是呢豆腐味我都觉得挺得意的。 得意咯即是试一次 OK 的但你个长长期话系咪自己中意嘅，我就好难摆落去。 系 啊， 我都系中意翻嗰啲咧，即系传统啲，譬如头先讲过嘅，譬如咖啡啦、朱古力啊、士多啤梨。啊，士多啤梨味嘅雪糕咧，我发觉咧就越整越出色。 同埋长青嘅，即系讲紧长青就系细路仔又中意，大人又 中意。大人中意啊！ 咁如果你话即系食高端少少嗰啲雪糕，就直情有埋粒果肉喺当中嘅个士多啤梨咁。即系食落去又好似消暑得嚟，又酸冧冧咁啊！夏天食好似好啱数。 芒果芋头我都好喜欢嘅。 哇，系啊！ 哇，呢啲真系正啊，谂起都正啊！ 嗱， 但系千祈唔好朝头早早餐食雪糕啊！我惊你肚痛啊！吓，过一阵先啊，食完 lunch 之后先告上自己食杯雪糕啦！啊，话晒今日都系 Happy Friday。 不知道你有没有近视呢？蒜仔都有近视的，所以平时都会戴眼镜。不过眼镜究竟是怎样发明和几时发明的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其实眼镜的历史非常悠久，据说是古罗马人发明的，大概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古罗马的一个国王就很喜欢看体育表演，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因为视力不好，所以呢经常都看得不清楚。有一个工匠知道之后，就决定用绿宝石做了一个好像钟表匠整钟表的时候用到的单眼镜送了给国王。咁国王戴咗之后就觉得好满意，终于睇得清精彩嘅体育表演啦。呢一个亦都系最原始嘅眼镜。去到十四世纪上半叶嘅时候，喺意大利有好多地方已经出现咗眼镜嘅制造厂。当时嘅眼镜已经被广泛使用。喺1317年嘅时候，威尼斯就系当时嘅眼镜制造中心，仲要对眼镜嘅制造同埋销售作出咗具体嘅规定。嗰阵时嘅眼镜规定要用水晶石或者玻璃作为镜片，而且要镶嵌喺有金属、木质、铬质或者骨质嘅框架入边。两块嘅镜框要由一个固定嘅镜桥将佢卡喺鼻梁上面。不过呢一种眼镜咧喺鼻梁上面都成日喐嚟喐去，好唔稳定。直至去到17世纪嘅时候，有人喺眼镜框嘅边缘钻咗一啲细窿，揾条绳喺入边穿过去。再套在脑后面或者绑在耳仔上面，这样才令到这个眼镜可以非常牢固地固定在我们的鼻梁上面。而日本的古代眼镜上面也都有一个向下的支架，可以增加它的稳定性。自此以后，眼镜的形制基本上都开始固定下来了，慢慢也都发展成为我们生活上面必不可少的用品了。 Starlight that bleeds when all of the lights come on. It's a beautiful miracle. How you lift me up when I feel low. Beautiful everglow. Now we're shining like a sea of gold. Remedy, healing all of my scars. 排到俾呢首作品洗脑，点解呢？因为是欧洲国家杯的主题曲，有这首 Fire， 舞蹈有偶，今日的神光景星内容都是关欧国杯事。 神光景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神光第一线神光警星呢，我哋好荣幸邀请到呢警务处代表啊，嚟自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嘅高级督察啊 ,Bella Madam 呢，同我哋担任嘉宾主持嘅。早晨早晨。 你好啊，欧。好多谢你嘅邀请啊，呢排呢正正欧洲国家杯嚟緊，由巴黎奥运全城呢系运动热潮。我哋警方都好想藉呢个机会去讲讲呢非法赌博同埋提醒市民过度赌博嘅祸害。 其实乜嘢赌博先系非法㗎？ 法律上嘅定义呢系好清晰㗎。只要呢喺无牌嘅赌博场所所进行嘅赌博就已经系非法赌博，系犯法㗎。在香港現行法例下，在有牌照的合法賭博場所或者在特定條件之下的社交場合，賭博才是合法的。 想問一下，參與非法賭博又有什麼後果呢？ 其實非法賭博就是非合法的賭博，最常見就是在非法的賭博場所打麻雀或者賭啤牌，又或者近年流行的網上賭博活動。而參與非法賭博其實都是刑事罪行，可被判處監禁。 Bella， 你剛剛提到呢，現在正值呢歐洲國家杯，警方對於網上賭博採取了什麼行動呢？ 其實警方呢亦都會在大賽期間特別留意網上外圍波的犯罪趨勢，並且會加強宣傳教育以及呢是執法等等的工作。 咁又想問一下啦，近年呢外圍波有啲乜嘢手法上嘅改變㗎？ 我哋留意到啦，依家呢因為資訊科技發達，不法分子經營外圍活動亦都開始呢變得多樣化同埋隱蔽化。有一種趨勢呢係全程網上化，由外圍莊家揾客到賭客落盤再到金錢交易都已經全部喺網上進行。 全程唔露面，有冇机会加大咗警方執法嘅难度呢？ 随住时间嘅变迁，其实警方一直都与时并进，以唔同嘅方法去打击有关嘅犯罪活动。虽然话啦，依家嘅资讯科技发达，但其实警方喺近年处理数码科技相关嘅案件都累积咗唔少嘅经验，同时都不停咁强化技术装备，而且网上世界亦都唔系无法可依。好多網上的足跡和資金鏈的流向其實都是可以追查的。 是的，其實講到資金鏈，香港一定不是唯一有人參與的地區。我們警隊會不會和香港以外的執法單位有聯合行動的呢？ 有啊，阿歐，我們警務處會定期聯同澳門和內地公安就非法賭博的資訊和情報進行交流，希望藉此可以聯手打擊非法賭博網站。 現在電話經常都會收到很多短訊，內容是在網上賭場推廣，聲稱 在這些合法和有很多的賭博種類，其實這些所謂的網上博彩又合不合法的呢？ 根據《賭博條例》，任何人在非香港賽馬會提供的投注網站落注即屬犯法。即使賭博網站在外地是有註冊，但在香港亦都沒有獲發牌或者豁免，所有透過網站落注均屬犯法。 聽眾最關心了，這些網上面落注的賭客他們又有沒有犯法的呢？ 其實任何人向收受賭注者進行非法投注都是會犯法，所以千祈不要貪圖一時的方便和快捷入錢去這些非法網站進行投注。除了向收受賭注者投注之外，還有機會是幫犯罪團伙清洗黑錢，而令自己是誤墮法網。 哇，去到洗黑錢這麼嚴重，為什麼的？ 其實在這些非法賭博網站參與賭博，除了有機會干犯賭博條例之外，警方亦都留意到很多賭徒因為沉迷賭博會為了賺快錢而出售自己的個人資料和銀行戶口給不法分子， 間接咧係俾不法分子利用呢啲户口咧去清洗黑錢啊。 咁警方同埋金融機構咧對呢啲户口又有啲咩行動㗎？ 警方咧一直咧係都打擊呢啲快旅户口，亦都會聯同各大嘅銀行咯，就住呢啲快旅户口咧係進行即時嘅資金凍結。目的咧係堵截呢啲户口嘅資金流出，另外沉迷賭博咧，亦都會令自己嘅財務係出現困難，從而衍生更加多嘅罪行，就好似去盜竊偷嘢咯、搶劫啦，或者爆竊等等。 最近咧都有報道指出啊，有一部分嘅外圍網站咧都會開始用加密貨幣咧做支付工具嘅。呢方面咧，警方有啲咩方法可以應對咧？ 其實警方在追查加密貨幣和科技應用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力。事實上，加密貨幣很多時只是用在洗黑錢過程裡面的其中一兩個步驟，所以未去到完全匿名的程度。 嗯，我自己也都關注到在一些社交平台有些 KOL 高調幫一些非法的網站進行宣傳，這樣他們是不是也都會觸犯法例呢？ 絕對會的，他們這樣幫一些非法賭博網站進行宣傳已經干犯了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或向收受賭注者投注的罪名，在網上轉載這些內容都不行的，一樣會犯法，所以真的不要以為自己沒份賭沒份開網站就沒事，推廣和宣傳都一樣犯法的。 成日都有话啦，沉迷赌博赌钱落海。其实咧，沉迷赌钱咧带嚟嘅祸害，往往唔单止影响一个人噶，甚至成家人都会受害。 冇错，警方认为非法赌博同埋过度赌博都会对个人同社会带嚟好坏嘅影响，例如欠债咯，影响家庭和睦等等。甚至咧会有人啦系为咗偿还赌债咧去挺身犯险，去犯法赚快钱。就好似连锁反应咁，令到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嗯 ，Bella Madam 啊，可唔可以咧有一啲例子同我哋嘅听众以至香港市民分享一下咧？ 就好似头先所讲啦，我哋见到好多案例都系有人咧系可能会为咗偿还赌债而将佢自己嘅银行户口卖咗俾人，之后咧嗰个户口咧就俾不法分子咧用嚟处理骗案嘅赃款，最后更加要负上刑责。有啲啦，更加會因為賭債啦而犯上更加嚴重嘅罪行。警方一直都好重視呢一類嘅非法賭博活動，因為啦，呢一啲沉迷賭博嘅人啦，除咗可能會牽涉犯法行為之外，仲有機會越踩越深，翻唔到轉頭。所以警方啦，除咗進行執法行動之外啦，亦都會啦喺宣傳教育方面着手，希望救第一個第一個。 嗯，我知道你哋咧，其實已經好大力宣傳噶啦，不如又透過大氣電波同我哋分享一下近期有咩宣傳嘅行動啊？ 其實咧，警方喺每兩年嘅大賽年啦，即係世界盃、歐國杯嘅賽期期間啦，都會用唔同嘅主題去進行宣傳。例如兩年前警方嘅口號就係網上外圍波。陷阱誘惑多的口號去提醒市民，有很多的外圍網其實是不同的陷阱，有一些可能有詐騙的成分，有一些可能是跟你說聲稱合法，但其實在香港去到外圍網就是非法。 嗯，那今年的主題又是什麼呢？ 今年歐國杯期間，警方的宣傳口號就是沉迷外圍波，慘痛經歷多，去突出一些病態的賭徒因為非法賭博或者過度賭博而令到自己泥足深陷，最後債台高築，甚至因而要是犯法或者去買自己的銀行戶口去抵債。 哇，這樣看來賭博成癮真的帶來很多慘痛的經歷。我自己看新聞見到很多非法賭博都有年輕化的趨勢，警方在這方面怎樣宣傳呢？ 警方特別針對青少年做反非法賭博的宣傳，因為青少年上網時間多，特別容易接觸到網上的非法賭博信息，亦都由於青少年的心智發展尚未完全成熟，一旦染上賭癮，對身心發展的禍害特別大。在這方面，我們邀請了警隊臨床心理學家在先前的傳媒訪問去解釋青少年賭博的禍害和賭博成癮的成因等等。作為家長、老師，我哋咧亦都有一啲 tips 俾大家，大家咧可以揾翻當其時嘅報導。 線上你哋就落足馬力去宣傳啦，線下警方方面有冇一啲娛樂熱點要宣傳呢？ 會啊，阿歐， 我哋警方都喺各个警区啦，都透过前线同事咧到访一啲热门嘅娱乐地点啦，例如酒吧同餐厅等等，去派发宣传单张同埋海报。 其实赌博成瘾有啲乜嘢真实嘅祸害咧？ 其实啦，沉迷赌博嘅祸害真系好深远噶。我哋可以分几个方面去了解负面影响。首先系财务问题啦。赌博咧可能会导致咧严重嘅财务困境咯，甚至破产。赌徒咧亦都可能会去借贷、盗窃或者失去所有嘅储蓄咧，系去继续赌博嘅。其次咧系心灵健康问题，赌博成瘾啦，可能导致焦虑、抑郁、自杀倾向等等嘅心理健康问题。赌徒咧可能会感觉到绝望、无助同自我厌恶。另外咧喺家庭方面。赌博咧会令到赌徒同家人朋友关系破裂，赌博成瘾可能会破坏家庭关系，导致亲密关系嘅破裂、家庭暴力以及子女受到伤害。 其实赌博成瘾咧都可以导致咧赌徒啊沉迷，慢慢同家人啦、朋友甚至社会脱节嘅，造成咧社会隔离同埋孤独感啦。仲有咧就系啊法律嘅问题啦，因为咧。非法博彩咧，可以啊导致咧赌徒咧触及啊一啲非法嘅活动嘅，例如咧非法赌博啦、洗黑钱等等啦，从而咧面对啊法律问题同埋刑事嘅检控嘅。 你讲得好啱啊！所以咧，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咧系受到赌博成瘾嘅困扰啦，记得去寻求专业嘅心理健康支持同治疗，预防赌博成瘾，比起治疗赌博成瘾更加重要。因此咧，系教育同埋意识提升都系非常关键嘅一环。 Madam 啊，你有冇啲真实嘅 case 咧，可以同市民分享一下噶？ 喺六月初嘅时候啦，警方邀请到啦警队临床心理学家同两位成功戒赌嘅人士啦，一齐咧同传媒分享佢哋咧因为参与非法赌博同埋过度赌博而导致嘅惨痛经历。除了啦，争落大耳窿啦，系巨额嘅债项之外，仲被债主骚扰自己嘅屋企人啦，同埋同事。佢哋更加话自己好似过街老鼠咁，最终咧，所有嘅亲人啦都离自己而去。 我有睇呢单新闻啊，我好记得咧，其中一名咧戒赌人士话咧，一赌十七伤啊，真系咧一人赌钱啊，至少咧害到身边十七个人。 你真係好記性喎、其實呢兩名成功戒賭人士嘅親身經歷咧，對市民大眾都起到一個好好嘅警惕作用。有興趣嘅市民都可以搜尋翻呢個專題訪問嘅內容嚟聽一下㗎。 警方有冇模擬片段俾市民作為參考㗎啦？ 喺呢度啦，我哋都想宣传一下，警方咧喺近年咧先后咧拍过两条有关非法赌博祸害嘅宣传短片，欢迎各位市民咧喺唔同嘅社交媒体去搜寻咧有关嘅短片咧系观赏。 其实赌博成瘾有咁多嘅祸害，市民点样可以寻求戒赌呢？ 其实警方一直同平和基金合作啦，协助染有赌瘾的市民去戒赌。在三月的时候亦都在旺角麦花臣球场合作举办了抗赌脚石膏的嘉年华活动去宣传的。当中希望透过小游戏将切勿参与非法赌博的观念从小灌输和教育小朋友青少年。亦都啦，系向陪同小朋友玩游戏嘅家长咧，系宣传参与非法赌博系会犯法。 最后你哋警方想同市民带出啲乜嘢呼吁咧 ，Madam？ 咁藉住呢个时间啦，我都想再一次呼吁，如果各位市民有需要寻求协助，可以致电戒赌热线183-4633183-4633。仲有就系沉迷外围波，惨痛经历多。 好啊，唔该晒 Bella Madam， 下次再同你倾偈啦，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其中咧标指同埋纳指啦，受到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啊英伟达回吐 3.5% 即系拖累啊，双双创咗新高之后咧就倒跌收市啊。道指有得升啊，升299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3点，纳指跌多啲啊，因为 Nvidia 嘅缘故，头先都讲过啦，咁啊跌140点啦。港股 ADR 咧普遍都系差嘅，咁恒指方面个 ADR 就跌114点啦。睇嚟今日咧开市都继续都会跌嘅，咁过去升过500几点啦，咁系咪透过一两日就蒸发翻咧？唔知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个时间呼吁电话，小白 系啦，1872388啦。咁啊，虽然都系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生效紧啦，咁但系仍然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嘅1872388啦，生日啦，结婚周年啦，或者好似寻日我觉得有听众有一样嘢，我真系要赞啊，点解咁讲？他就因為自己的老公咧，咁就喺一個即係户外工作嗰度地方工作啊，咁啊知道咧佢即係辛苦啊熱啊，咁啊上單上嚟鼓勵佢，我覺得呢啲係好嘅， 好好啊。咁啊嗱，天口慶，等我同小白同你傾下偈啦，1872388，等你打個電話嚟啦噃。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流早大壮开咪入边，电话旁边啊，拨通咗大壮咪啦。你好， 你好，小白。 啊，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法律上面嘅事情啊，可以作为参考一下俾我哋噶噃。 系啊，连续两个星期都好多咧，系啊。都幾得意啊！不過記得咧，就係上一次我哋提及咧，就阿祖拜登嘅兒子啦，亨特咧，就係被控一啲罪名噶。係 啊， 咁啊，骨船重咧陪審團咧已經出咗個答案，全部啲罪名咧都成立喎。 哎呀，咁啊真係頭痕啦！咁啊仲話要競選，而家係美國總統啦，咁啊又要再競選多一屆噶嘛？咁樣啊真係好似有啲頭痕喎。 所以望埋去就係、是。咦，特朗普就是代罪之身啊，即是已经是 convicted person 啊，即是有罪者等判刑。另一个呢就是屋企里面有犯罪者啊，即是不是有些代表性的呢两位。 咁啊真是头痕啦，我哋作为旁观者又不是美国公民望上去的时候啊，点解咁大个美国嘅两位仁兄都咁样嘅呢？可吓。 咁多亿人咁啊，以前呢就搵啲好模范嘅家族㗎嘛，即是仲要星期天啊，去教堂即系用那样乜，而家搞成咁啊！ 系啦，或者即系年代唔同啦，我哋又唔明白啦。 系啊，好多唔明白咧，就见到即系讲开拜登就依见佢同法国总统啊，大家两位言伉俪，两对啊夫妇企埋一齐，本来背住啲军队喺度做紧啲仪式嘅时候，拜登会自转180度，跟住咧啊法国总统又跟住转咁嘅样啊，都几。得意嘅， 咁啊呢个转啊，可能佢心入边啊谂紧，譬如嗰啲八大行星啊，大家都会自转同公转啦、 啊。我反而谂起咧，就因为嗰啲军队咧就要操嘅，咁啊去到啲教场同埋啲 parade ground 嗰度咧， 系啊系啊， 好多时见佢哋一队好啲行列好整齐咁，啊向前向后向左向右，咁啊有时候就系话操练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唔知听啲口令咧听得唔慢啲嘅话。咁譬如一排有十个咧，有九个就听到向右转咧，一个仲未谂掂，吓啱甩咗出嚟 啊！哎呀，可能呢个世界真系有啲人对于左右咧，始终都唔系好搞得掂。如果你话佢唔系 turn left 喺度同你讲话揸碗嗰只嘅，可能佢会快啲。 哦，呢啲系咩？呢系咪英文叫咩 coordination 系嘛？ 系啊， 啊咁希望佢如果选到总统嘅话。是运动机能的 coordination 那么好、个脑袋唔该稳阵啲啊，世界大乱啊，即 系 啊。咁另外咧就讲起话世界大乱咧，就系、 好多時就係啲人要教育嘅。咁、香港教育界咧，唔知咪咁叫咧、上兩週嘅有啲嘢都未即係發生咗，或者發生緊咧，都未平復噶喎。至高學府咧就廣大啦，係 啊， 即係天子門生。天之驕子嚟啊，對佢啊，咁但係佢哋啲最高領導人係嘛嚇，一個校長嘅校委會就有啲事幹啦。 係， 咁當然佢哋誰是誰非咧，可能睇下將來發展啦。 嗯， 記得咧就好多年前，亦都係因為港大咧啲所謂民調風波啊，就搞到咧要開一個研訊嘅。係，咁啊呢啲研訊咧就要揾當時嗰啲咁對比翻嚟，而家差唔多係首席大法官啊咁嘅樣，或者係好高級嘅法官啦、咁啊有其他人士咧，社會賢達咧就坐喺度開個 board 係嘛，去聽嘅。咁、當時咧就仲有係涉案啲人士都各自揾咗下啲頂班嘅資深啊御用大律師代表，仲、有咧係電視直播嘅喎。 哇！咁犀利㗎。 係啊，所以啲證人嘅表現啊嗰啲。大狀的公架咧就即時睇到嘅啫，揸住個飯碗都可以欣賞到嚇。 哇！咁一 roll 機嘅時候啊，導演嗌 roll 機，我都要入戲咯喎，咁樣。 所以咧就而家我哋知道開始緊就話啊呢個電視直播啦，啲法庭嘅審訊，當年咧都唔知算唔算係先驅者啦。 應該係啦。 我今次就應該係大事發燒啦，呢啲係即係以和為貴咧，應該係嘛？ 嗯。 啊，雖然咧嗰架車咧，啊點解買個咁長嘅車咧？同個名冇關係 啊。可能就係人多啦。 啊，唔知長喎呢啲咁嘅德國品牌嗰、那個前面嗰個咪叫鬼面罩？ 鬼面罩，鬼面罩係啊。 個鼻孔咁嘅嘢東西越整越大喎。 係啊，嗰、那個即係財大氣粗啊，多氣噴。 呢啲嘢咧就睇下啲堪輿學家就好似話咧。鼻孔大得滯又朝天咧，未必好事嚟嘅。 啱啱啱啱啱，咁啊，所以都 留意下啲國產車好多好正、好靚嘅。 哎呀，係嗰啲啊，哇！有一架嘅話，真係可遇不可求啊！有錢都買唔到啊。 係啊，你話即係真係啲高級領導人嗰只啊，未排開始好似有啲民用版，即係儲多少少錢咧，有冇機會分期付款？咁除咗最高學府之外咧？咁另外啲另類學府啊，個正生書院咧又出咗事啦， 係喎，哇！今個星期都見到又係啲學府嘅事情啊，不過呢個就前學府啦，應該可以叫做 係啦，因為暫時唔可以運作啊嘛，一錢唔知點解嗰兩位人士話佢哋唔會簽就俾翻新任嗰啲人簽，你知銀行噶啦，簽名跟翻邊個簽開就邊個簽噶嘛，咁另一方面錢嘅嘢咧，就原來香港人咧。以前成日話人情紙咁薄，其實好多時捐錢咧，係真係好慷慨嘅。 喂，係啊，有啲幾千萬、幾千萬咁捐啊。 係啦，你睇嗰啲有啲社會事件嗰啲眾籌唔覺意就幾百萬。 嗯、 以前有啲係真係需要，真係需要有需要援助嗰啲咧，咁香港人都好願意去捐書嘅。 係啊，由細到大，我睇嗰啲譬如震災咁樣，第一個行出嚟就係香港人啊。 係啊，血濃於水啊嘛。 冇錯啦。 咁但係問題就係、是，銀荷包之前咧，睇清楚你啲錢咧，拎去邊嚇？咁同埋唔知係咪事後多少孔明啦，就係、是、其實政府都要留意一下，以呢啲香港人又咁容易靜雞雞捐錢嘅，都要留意一下喎嚇。 係喎、 雖然我哋知道啲慈善機構，總之你打住慈善牌咧、就呢、這個律政司司長係有權係干預嘅。 係，咁最緊要就係啲錢銀嘅嘢咧，就知道曬啲去向啊！ 咁而且讲返就当然我唔知道有冇人犯法啦。咁但若然呢係涉及有人犯法，即係你话衰啲讲啊偷钱啊做假账啊亏空公款。咁其实无论佢喺边只要呢係可以引导嘅地方呢香港其实係可以引导佢返嚟嘅。 喔、咁即係随时可以 call 返佢返嚟㗎喇喎。 係呀係呀政治还政治。咁但係呢啲偷嘢啊即係呃钱违反诚信嘅。不同地方都一樣都是犯法的嘛、為什麼不可以考慮這些、做法呢樣、不過講及這個高級學府有一宗案件審緊就不敢多說了、不過又牽涉以前講緊的那些什麼迎新營是吧、大學生有些頂級學府、有些這樣的行為、 聽好多聽好多 是啦被人告緊非禮、那些叫什麼祖媽、一个小组的位女士为什么叫妈妈的呢、真的要问回大学的高人为什么 了。 但是那个学生哥在法庭上说的东西 啊，都幾露骨，搞到啲網民咧就好興奮。 哇！真係一齊蛙言、哦。 系啦，今日睇下案件发展啦，吓、这个星期。 嗯，睇下咧呢啲嘅发展啊，吓咁啊，令到呢个法律上面有冇啲新嘅挑战啊？ 希望啊越嚟越上轨道，就唔好咁多人行差踏错啦。 最紧要呢样嘢啦，我哋求嘅都系安定繁荣啫。 系，大家咁话。 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咪。 唔该晒小白。 好，拜拜。 拜拜。 全球每一年都会制造好多嘅废弃物，除咗系我哋经常听到嘅塑胶、纸类、金属垃圾之外，其实污水都好值得大家关注噶。而喺德国就有一间废水处理厂，联同埋慕尼克工业大学，将啲污水变成啤酒。佢哋将污水回收翻嚟之后，经过机械性、生物性、化学性嘅处理之后，再加上臭氧杀菌等等四个嘅净化程序，经过过滤嘅污水睇起上嚟仲要比一般纯净水仲要干净。之后佢哋就会加入麦芽、啤酒花同埋酵母落去，制造出嚟嘅啤酒系淡啤酒，会有少少嘅麦芽甜味同埋少少苦味。而他们还很大胆拿上街给大家试一下，有人试完之后还觉得好好喝，一点都不像污水制造出来。虽然这一种由污水制造出来的啤酒还未在市面上流出，但是之后真的在市面上见到的话，你又会不会愿意试一下这一款环岛啤酒呢？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希望大家打个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 生日啦，或者系结婚周年几好噶，因为我自己每一次听到好多嘅听众打电话上嚟分享一啲佢哋爱嘅故事嘅时候咧、 真系 我自己个心都好甜啊，同埋又可以即系问下佢哋有冇啲锦囊送俾我哋啦。 系咁，除此以外就系六月之星啦。如果你身边好多朋友仔六月生日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So listen up. Mm-hmm. 不远道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打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1 2 3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梦梦梦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1 2 3 Exit。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1 2 3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 起功夫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功夫一起鼓舞望望望，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这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说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 佢名字是郭富城啊，有呢首全新作品 Action。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电话旁边咧有我哋电视部嘅阿昌，喂，阿昌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阿昌，咁啊星期五啦，7:35嘅时候我记得噶，以事论事啊嘛，不过题目咧我就唔知系咩啦。 嗯，咁啊等我慢慢讲俾大家听。 好， 嗱，今晚嘅以事论事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政府喺推广宪法同埋基本法嘅最新情况啊。咁啊，话说咧，政府就认为咧，我哋社会普遍咧对宪法同埋基本法咧都未有好深入嘅了解。咁啊，政府咧就当局咧就由政务司司长领导咗一个叫做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啊。咁啊，就系为咗推广呢个宪法同埋基本法，让我哋市民大众认识多啲嘅。咁啊，今集咧佢会同我哋讲下咧呢一个督导委员会喺推广嘅情况底下，而家发展到乜嘢嘅状况，咁啊，让我哋知道多啲。即系我可能我都未知得晒噶嘛，咁啊，但系我有咩渠道可以知道多啲咧？咁啊，有兴趣朋友今晚要听下啦。咁啊，另外啦，节目咧亦都会访问咗呢个立法会议员啊周小松啊，佢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咧，我哋本港工业意外高企嘅原因，因为最早排都睇到好多唔同工业意外啦。啊，咁啊呢个佢会同大家分析一下，我哋即系近期工业意外好多嘅原因啦。嗱，最紧要啦，有啲乜嘢改善嘅建议啊？咁啊，另外佢都会讲下咧，对于输入外劳啊，佢有啲乜嘢立场、乜嘢睇法咁话，咁啊关心呢啲议题，朋友今晚7:35要留意议事论事啊！ 全部咧都系我哋应该值得咧就系关心嘅议题啊！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10:30嘅时间咧，中国系嘛？ 冇错啊！咁啊，中国第一季啊，呢一个历史纪实节目，咁系呢个讲系讲紧中国历史啦。咁啊，呢一个节目咧由边一个时间点开始咧？今晚第一集啊嘛，就系讲春秋时代啊！ 哇，即系七国咁乱、啊， 冇错啊！嗱，七国咁乱，但系呢个春秋时代对于我哋中国嘅发展咧非常重要嘅。点解咧？因为当时有一位好有好对我哋中国嘅文化传统好有。举足轻重嘅人物出现喺嗰阵时，就系孔子啊！ 哦，就系船仔成日话系佢祖先嚟嘅。 哦，系咩？ 系啦， 佢哋都系姓孔喎吓。 系啦， 即系呢一个节目咧，唔会讲佢族谱嘅，就系讲佢咧当初咧，佢系呢个儒家学派嘅始创人啊。咁啊，儒家呢个思想咧，同埋呢个文化咧，到我哋今时今日，对我哋中国人咧，都仲系影响好深远嘅。咁啊，当嗱呢个节目会带大家睇下咧，喺呢个春秋时期，孔子咧点样创立呢一个儒家思想学派。咁另外亦都会讲下咧，佢人生里边咧两个好大嘅转折点啊。第一个转折点咧就系佢会见另一位思想嘅泰斗啊，老子，同埋啦，佢有一个叫做陈蔡之厄啊，就系、是、当时。佢咧同啲帶住啲子弟咧周遊列國去到 sell 佢哋嗰度學説嘅時候咧，咁、但係佢病咗，咁啊就但係令到佢哋咧挨餓咗好長嘅時間。嗱呢兩件事咧對阿孔子咧影響深遠，咁啊佢對佢影響深遠，亦都對我哋中國人民嘅思想咧影響好深遠。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嗱，今晚10:30啊，大家要留意呢個中國第一季啊！ 哇，真係犀利啊！因為你諗下一個學派嘅思想模式啦，亦都即係奠定咗我哋今日。即系中华文化入边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啊！咁啊，但系点样嚟嘅咧？或者成个嘅学派系点样嘅一回事咧？嗱，今日夜晚好重要啊！10:30嘅时间咧，中国第一季，咁啊，大家就听下听得多啦。儒家思想系点啊？咁但系你真系认识佢嘅人，可能真系冇几多个。咁啊，所以大家一齐留意一下呢个节目啦。喂，仲有其他精彩节目系嘛？阿昌。 冇錯啦，呢個一定要介紹啦。呢、這個星期日啊，晚上七點半有我哋第45屆十大中文金曲音樂盛典啊。咁、大家可能各位朋友呢一排都聽咗好多宣傳聲帶啦，咁啊不厭其煩提多一次。呢、這個節目咧，呢、這個星期日晚上七點半啊，咁就係由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港台電視31同埋我哋香港電台網站現場直播嘅。嗱，咁今年咧就喺九展，繼續喺九展匯星嗰度舉行啦。但係話有一個不一樣嘅表演嘉賓陣容喎，好犀利喎！話有 DJ Soda 啦、Super Moment 啦、星女團同埋香港同人管弦樂團咧，為大家傾力演出。咁大家又想知道你支持嘅歌手朋友或者組合會唔會得獎，會唔會上台表演嘅話咧，記得要黐實呢一個我哋港台，包括係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港台電視31現場直播啊！ 好，咁我哋一齊等待星期日呢個音樂盛典嘅來臨啦！唔該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之后，特区已经打好国家安全基础。佢有信心2019年黑暴事件唔会再嚟，但系唔等于而家毫无国家安全风险，仍然有一啲软对抗势力同埋反中乱港分子等待机会搞事。陈国基接受本台上任2周年系列专访，话黑暴期间好多年轻人对国家缺乏认识，甚至冇到过内地，只系透过一啲有毒嘅媒体认识国家，吸收到错误嘅资料，所以要喺爱国教育方面多下功夫，建立年轻人嘅免疫系统，达到对黑暴嘅预防作用。佢形容喺爱国主义教育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陈国基提到，特区政府一定会在巴黎奥运之后争取邀请国家队奖牌运动员访港，形容这个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可以增强市民对国家的自豪感。本港资助大学出年起连续3年加学费，平均每年加5.5%。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透露，政府咨询的时候曾经初步建议平均加幅7%，听取意见之后下调加幅到5.5%。他认为20年没加学费之下，现在加幅相对合理，同时建议大学学费应该定时检讨。他又建议摊长学生贷款期到20年，利息低过1%。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话：赞成加大学学费，摊开3年加可以顾及观感。佢建议大学提供唔同助学金，协助同学出外交流或者添置学习设备。至于还款期，佢认为目前分15年还款已经好长，再拖长未必合理。根据金砖新闻的社交媒体，泰国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泰国政府内阁上个月底批准加入金砖国家的意向书草案。总理府发言人当日说，内阁认为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将会令泰国获益，有助提升泰国的国际地位，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又说泰国明白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增强，泰国的愿景和金砖国家原则一致。泰国外长马里今个月较早时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的时候说，泰方愿意尽快加入金砖机制，在南南合作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和中方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王毅就说，中方愿意和泰方就国际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调，期待泰方将为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作出更积极贡献。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5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7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2，跌6.4；美团119蚊，跌9毫；阿里巴巴71.6，跌8。商汤1.28跌4仙，友邦保险55.05跌9毫，友邦保险系啱啱转咗55蚊跌9.5毫，中海油22.95跌5.5毫，快手48.7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59.06，瑞士法郎0.892，加元1.369，人民币7.26，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8719点，升86点，港金报2200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8.3美元，卖出23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去到龙翔道近住伊利沙伯大厦。重复一次啦，就系较早前伟业街天桥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断断续续咧去到龙翔道近住伊利沙伯大厦。咁另外咧，較早前青嶼幹線出九龍下層嘅行車道咧，曾經開放俾車輛使用嘅，咁現時已經關閉噶啦。青嶼幹線出九龍下層行車道已經關閉啦。隧道情況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處，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東隧去港島嘅龍尾到油麗村，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西九龍政府合處。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银禧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另外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彩虹交汇处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彩虹交汇处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封闭，经过留意翻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系一位丹麦再加埋日本嘅混血儿啊，好细个咧已经好中意音乐，因为系一个咧音乐世家嗰度成长啊。佢嘅名叫做 Mina Okabe。 I hope you know I try to avoid this, but my signs will always miss now. I can't help but feel for 这个礼拜上升对 Hong Kong Top 10的贵军宝座 Mina Okabe Maybe One D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劳工处工商雇员复康先导计划已经扩展除建造业外亦涵盖饮食及酒店业同埋运输及物流业提供私家复康治疗仲有个案经理跟进支援收费都是同公立医院的一样帮工友快啲好返重头工作即刻打2293-7000了解更多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的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奉献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日就是24节气中的夏至盛夏到来气温升高 山榄瓜果虽然可以消暑生津但是要适可而止以免损伤脾胃 可以多饮好似冬瓜赤小豆消暑去湿汤水等我今晚煲汤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魅力诗儿组合。 Alex 李志刚、 天怡黄天怡、 Brian 阮仲阳、 Kitty 崔杰彤。 6月2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师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我哋嚟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有 Emily 喺度嘅， 早晨 Emily， 早晨啦， 你好，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今日？ 今日我妹妹 Jessica 生日 ，Jessica 快乐 ，Happy Birthday Jessica，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 朝， 系 嘛？ 系啊，佢真系唔好成日为做嘢啦，顾住身体啊， 佢系工作狂嚟噶 ，Jessica。 是啊， 哎呀，咁啊份工系好吸引佢，系直头即系工作于娱乐，可唔可以问下佢做边行啊？ 佢做会计嘅。 咦，好中意计数， 系啊，好中意计数。 同埋呢段时间佢哋都忙，因为嗰啲财政年度嗰啲咧，又要嗰啲报税年度， 系啊，所以系叫佢唔好咁辛苦啦。 吓，佢系接好多帮人报税嗰啲 工作一部分啦，系啊， 系啊， 都系啦，即系报税都啱啊，交税都系啱噶， 系啊， 唔交税就唔啱啦，漏报税就唔啱啦，逃税就唔啱啦， 系啦， 我哋都系做啲啱嘅嘢， 正确报税都系啱嘅， 系啦。 系啦，咁你点样同佢庆祝啊？有冇买过有数字嘅蛋糕同佢一齐吹蜡烛？ 啊，佢食咗饭噶啦， 我食咗饭啦，庆祝咗啦， 系啊系啊，庆祝咗噶啦，佢今日就同佢屋企人庆祝咯，佢先生啊，个女啊嗰啲咯，系 啊，你两姐妹感情都几好喎、啊，嗱、啊，促使到你去打个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喂，平时会唔会两个诶姐妹一齐外游下，去下饮饮食食咁样噶吓？嗯。 会嘅，不过我今日我自己去外游咯，所以我要今日同唔到 你 食饭。 你去边度喂啊？你去边度喂啊？ 日本啊！ 哇！加埋我同小白得唔得？塞我哋落个 kit 嗰度啦，系啊，正喎、啊！依家日本天气都几好，你去边区先？关东定关西先吓？ 系啊，名古屋啊， 名古 好似落。 哎呀，名古屋记得食鸡翼喎， 系喎， 系嘛？ 系啊， 叫 真噶， 鸡翼叫咩鱼啊？鱼咩？ 手鱼， 手鱼系啦， 提巴叫。咁但系 手鱼， 因为名古屋要食鸡翼咧，好多人都唔知佢讲开先讲埋咧。其实因为名古屋系佢属于即系内陆嘅地方啊。咁日本好多，你知日本即系都叫岛国，佢好多地方都有海嘅，所以鱼生好好嘅。咁但系咧，名古呢个地方咧，附近咧又唔系话好大片嘅海洋，咁所以佢哋就发展到咧有好多嗰啲，譬如食牛啊、食雞啊呢啲地方就發展。咁名古屋就去咗食呢一個雞嘅方向。 係啊，同埋啲居酒屋咧，我聽小白啊，同埋我有啲好熟日本嘅朋友仔話咧，名古屋啲居酒屋咧，啲雞嘅內臟都幾好食嘅，啲燒烤。係 啊，雞燒雞腎啊，係啊，雞心啊，雞皮啊呢啲。 係啊，同埋咧，依家紙税咧平過香港少少啊！你喺香港啲居酒屋咧食串燒雞皮咧六七十蚊啊，你喺日本食到兩串啊。 呢個真啊，呢個真啊，咁可以食下即係當地呢啲即係美食啦，咁最出名都係雞翼啦。 喂，咁我祝你旅途愉快先喎，好嘛？ 好啊，多謝。 好啦，咁啊，依家準備去機場未㗎？ 差唔多啦。 係啊，咁依家好好嘅，又幫機管局講下，有啲預辦登機咧，可以網上已經搞好曬，唔使去到機場咁頻臨㗎，已經 check 咗啦， 咁啊安心。 喂，你同邊個去先？ 同我啲 friend 我同你啲 friend 去，等我 check 下你先，睇下你同边个去，睇下咪嗰啲好似明星嗰啲同人哋秘游日本先咁样，我同啲 friend 去系嘛，咁我祝你同啲 friend 玩得开心啦，好嘛？ 好啊，多谢。 好，一于锦华，喂，咁我哋一齐听歌啦。今日有古巨基先生嘅《蓝天与白云》啊，咁啊，今日系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像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啊哈，到处总是太灰沉，未必垂头在斗阵。每每细节难尽兴，求必要受着点来度一生。满在你心坎。蓝天与白云，换在了欢欣。哦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你说世界太灰沉，满是愁云没吸引。每每在命途遇困，心在斗阵，无作叫唤，大伤感。哦，我说总是太灰沉，你别垂头在斗阵。每每世事难尽兴，求必要守着点来度一生。满在你心坎。那是蓝天与白云，满载了欢欣。哦耶哦，我想心里真有真。天上有无穷经 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见到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啦，黄色工作水热警告咧，咁啊延长啦，去到早上嘅九点五十分啦，咁啊见到即系都系会继续咧喺度陪伴住我哋酷热嘅天气，咁啊大家留意住，而家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如果你话咁热嘅天嘅话咧，饮食图鉴都要谂下计啊，变阵啊，变阵意思就系咩咧？我哋不如整下啲冻饮啊，俾大家叹一叹啦。 好啊，虽然即系冻饮唔好常常饮，但系好老实讲一句就系、是。你咁熱咧，即係你日日飲熱飲都搞唔掂。即係雖然有好多朋友為咗養生啦，就夏天 即係成日聽下中醫師講噶嘛， 我都會。 譬如飲翻啲暖茶啊，咁樣更加即係生津解渴啊。我知 香港真係一個好熱、好熱、好熱嘅地方嚟㗎。 香港啊，真係有陣時啲熱啊會叫焗。同埋濕熱啊，咁如果你話凍嘅話咧，咁啊天氣凍啊嚇，咁啊亦都會咧，即係會令到即係西伯利亞人都話凍啊。 係啊， 好啦，咁啊今日呢個咧就凍飲啊，咁啊要準備幾款嘅材料先。第一，咁啊準備定嗰啲番茄仔，嗰啲車釐茄咧其實都已經得噶啦嚇。咁我大概準備係800 gram 度啦，然後亦都準備定嗰啲白色嘅汽水，係、 哦、 白色汽水一兩罐啦。 係， 好啦，跟住咧就白色汽水有好多款噶，咁、我就唔會買嗰啲又咩零卡路里啊，又落檸檬嗰啲，我就最原始。 Okay, 最原始嗰只，好啦，跟住准备啲华梅，华梅有50 gram 啦，冰糖也准备30 gram， 咁啊柠檬片咧亦都要切适量啊吓，好啦，咁啊做法相当之简单，咁啊先将呢一个咧就番茄仔咧就先洗干净咗佢先，咁啊但系洗干净咗佢之后要煮嘅，系啦，咁但系煮之前咧，因为呢个番茄仔之后咧我就会去皮啊，咁有一个好去皮嘅方法咧，咁就系喺你煮之前咧洗干净咗啦，跟住就喺个番茄仔嘅屁股度咧就切一个十字， 整整佢。 系啦，咁啊切一个十字，咁切咗十字之后，其实呢度煮佢咧，你就发觉佢嗰个屁股嗰个位咧，真系要讲呢个字，屁股开花。系啦，咁个屁股咧，咁就嗰啲番茄片咧，佢就会呸咗口出嚟嘅。咁你煮完之后咧，再冲冲水，因为太热啊嘛。咁你就冲冲水之后，咁啲番茄就即刻降咗温咧。咁但系佢嗰个番茄。个皮咧，你就可以好轻松咁搣走佢，甚至乎系啊，甚至乎有啲咧就煮耐咗嘅话咧，个番茄皮咧都会自己剥落噶啦。咁啊，佢叫处理嘅时候咧就非常之简单。好啦，咁你就处理咗呢一个番茄之后，就先提及过准备咗呢一个白色汽水啦。咁啊，白色汽水就倒晒落去先，即系个600 gram。600ml 嘅汽水倒晒落个器皿嗰度先，咁啊倒咗落啦，咁等啲气沙沙紧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以咧就准备定呢一个嘅冰糖， 系 冰糖头先提及过嗰个份量就30 gram，然后咧都准备埋呢个华梅50 gram，咁华梅50 gram 大概有几多咧？咁大概都有四五粒系啊， 依家咧 细粒就四五粒啦， 依家好多华梅咧，譬如你喺嗰啲卖叫做干粮铺啊，我都唔知即系卖啲咸湿嘢嗰啲铺头咧。佢咧依家好好噶嘛，有啲剥咗核嘅华梅 啊 嘛，咁啊货你我嚟煮嘢食就啱数。 系啦，咁嗰啲都啱数啊，同埋咧佢而家分好多好多级数啊，华梅又华梅王啊，咁好多啊，咁所以大家因应住自己嘅喜好。好啦，咁你咧就头先准备咗呢一个华梅落埋落去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开火俾佢煲一煲佢咯。咁啊煲一煲佢之后咧，你一滚啊。一滾同埋你見到嗰啲頭先我哋落咗嗰啲叫做冰糖啊嘛，啲冰糖都溶啦，溶咗喺個水入面啦，跟住你就喺呢個時候可以加嗰啲已經剝咗皮嘅番茄仔落去，咁你將啲番茄仔抌曬落去啦，咁亦都叫做慢慢你，因為番茄仔抌落去嘅時候咧，你要再煮佢嘅，咁呢個就唔好大火煮啦，因為留翻多啲嘅水分喺入邊，咁我哋就用呢一個慢火去到煮啦。咁慢火一路滚緊呢一个番茄仔嘅时候啦，咁大概滚佢一两分钟啦，真係滚嘅时候一两分钟啊，滚完啦，跟住就放三四片嘅柠檬片落去呢一个嘅饮品入面，跟住呢冚盖，唔係即刻饮㗎，因为我哋冻饮㗎嘛，咁最好呢就摆过夜。 一擺過夜咧，咁嗰啲凍嘅氣就入曬，同埋嗰啲檸檬咧，嗰啲味咧會 出多啲咯， 冇錯啦，拱曬出嚟嘅。咁、你話今日如果熱嘅，聽日都熱噶，咁、你就可以將呢一個嘅飲品咧，咁啊雪入雪櫃，咁啊明天嘅時候咧，啱啦，星期六可能屋企人準備咗好多户外活動，咁啊拎埋呢個凍飲出街，又有番茄又有嚼口， 幾好喎、啊， 幾好啊！ 這個、呢個咧酸咪咪嘅凍飲咧，絕對係咧消暑、生津佳品。 飲完之後，番茄仔仲可以食，華妹可以攆。 我的享乐时代， 小白今日咧享乐时代咧、我就好想分享，就抢咗你个日本之旅嚟讲。点解咧？因为咧，我今日好高兴，除咗头先美斯嗰队波，依家暂时赢紧1-0 之外， 又未周过阿贝。第二个高兴嘅嘢啦，我估唔到港台电视咧，将呢部啊咁殿堂级嘅喜剧去同大家分享。嗱，我哋依家听个 trailer 先。 一个贪生怕死，一个又矮又孱，一个自恃天生小聪明，三个学人走去做护卫员，押运巨款期间竟遇上劫匪，引爆连场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上映许氏兄弟卖座喜剧《摩登保镖》，许冠文、许冠英、许冠杰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5，港台电视31。 好少分享自己啦，好喜欢嘅喜剧十大啦、喜剧十大咧属于阿欧嚟讲咧，就第一二位一定有摩登保镖。 吓， 摩登保镖咧，真系将成个喜剧元素同埋咧 sense of humor 咧嗰个幽默感咧，将佢提升到一定嘅高度。而佢最大去定调咗咧，就系呢个许冠文啦、许冠杰、许冠英。头先阿子成喺 VO 都有讲啦。攞咗咧當年嘅香港年度票房冠軍，並且咧刷新咗咧香港開埠嘅票房紀錄嘅。當年啊嚇，咁咧係1981年嘅1月30日上映，並且第一屆嘅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都係攞埋。 哇！好值得睇喎，咁樣 係好值得睇。首先，《摩登保鏢》咧係好好笑嘅一部電影作品。如果你話心機旁邊嘅聽眾，喂，我真係好少睇80-90年代嘅港產片，或者你覺得喂舊時嘅年代究竟係點咧？我幾建議你透過我哋港台電視，即係呢個《摩登保鏢》，你真係認真睇呢套戲咧，我起碼睇咗30多次嘅。 哇，咁多啊你！ 係啊，我好中意睇喜劇噶，其實。 不過你真係其實講翻許冠文嗰啲戲咧，咩譬如神算啊，係以前好多戲咧。其实嗰个幽默感个度咧系好高啊！ 系啊，真系好好笑嘅。嗱，我讲下有边个做啦，全部都系啲喜剧泰斗嚟，包括咧头先讲啦，许冠文啦、许冠杰啦、许冠英啦，系啦，英哥，仲有咧冯瑞凡啦，咁啊呢啲全部咧都系负责搞笑。导演方面咧就许冠文啦去负责翻啦，监制咧就系周文怀，即系电影嘅老师傅。如果你系属嘉禾年代咧，你就会知道哇，呢啲咁显赫嘅人物就系打造啊！即系影帝，边个系第一个影帝呢？就系呢一个摩登保镖嘅诞生。成日话咧，笑片咧好难揾到个影帝出嚟。嗱、你睇下，依家香港电影金像奖，基本上咧步步咧、即系近十年咧冇一部系笑片嚟， 系、 步步都好严肃嘅。你话 有主题嘅， 无间道嗰啲，哇，陈永仁系咪先？啊，即系阿柳 Sir 嗰啲，全部都系即系认真，因为有警匪元素。再唔係你話依家九龍城寨，哇！票房咁賣座係咪先？ 過億啦， 咁都係即係叫做武打片、功夫片，冇話係一部幽默感好濃烈。即係當年我哋睇咁多年嘅周星馳，覺得好好笑嘅《食神》啊，好好睇嘅呢個《少林足球》啊，同影帝好多時候都擦身而過。 係，同埋呢一類型嘅叫做幽默片咧，就算佢咁多年，譬如70多年嘅作品啦，我發覺有陣時喺屋企，即係你知啲串流平台佢都會有啲以前嘅笑片噶嘛。我開嘅時候，你知唔知連我仔都會睇？ 係啊， 而佢睇完之後佢係會笑嘅，即係佢係覺得呢一種幽默感咧，真係冇年齡差，同埋佢感受得到咧，佢戲入邊帶俾佢嗰個快樂，而佢中意咗睇。 即係講少少啦，入邊嘅幽默感咧，充斥住三大元素。第一啦，肢體嘅元素啦，今時今日喜劇嘅肢體元素究竟有幾多喺入邊？大家又未必知啦。第二啦 ，verbal gag 啦，咩系 verbal gag 咧？就系一啲语言上边一啲幽默感啦。第三系咩咧？ 第三就係一啲男歡女愛入面一啲打情罵俏嘅， 打情罵俏好睇。 因為其實呢一種嘅打情罵俏喺港產片都好少啦。 因為以前打情罵俏最叻嘅一個橋段就喺台底踢你 啊。係啊，係啦，即係嗰啲咧，即係嗰啲含蓄得嚟嘅打情罵俏係，我俾杯嘢你飲，哦、啊，你飲咗你我嘅口水尾啊，嗯，你就要跟我啦， 聽我話啦， 即係類似係咁樣咯。